哇，真系好猛啊！今次仲少两秒，我先见到啱啱打完晒啲嘢啊，系 post 埋 link 啊，咁样真系太恐怖啦！三分钟系咪真系够咧？因为今日咧非常之棘手啊！本来咧今日好早翻嚟，虽然距离平时照常开场时间咧都唔会话好离谱，但系咧因为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 ，YouTube 嗰个版面咧重新搞过晒咧。哇！佢 reset 過曬我平時嗰個記憶咧，即係譬如平時我開緊邊版啊，係用家睇啊，又話 editor 睇啊，同埋啲位啊唔同曬，哇！頭好赤啊，真係啊！終於大步攬過，剩翻兩秒，即係話我搞開頭 streaming 臨撳開始至到改曬嗰啲版啊 ，copy 埋嗰啲checkbox 啊嗰啲，哇！加埋啱啱好。三分鐘真的不是講笑。喂 ,Hello, Nicole, 又見到你啦。今日多唔多人嚟呢唔知道。睇下先。唔好多都幾個㗎喎。係咪呢喔、哦、30多個。好啦留返俾 Siri 啦。 Rosie Hi, Marta 135 Hi, Walt Yun Hi, Ultramanxo 96 度 Hello everyone, Hung Che Hi, 探長 Barry Chan Hi, 航拍機有型的 Nicole Arlo, Radio 報到 9/24, Walt Yun 100港元月費 Thank you, Nicole Arlo, Onizuka 64大家好9343 Genie 入了劇院 入了劇院 47 Adi 探長和各位 Patrick Hi Hi Walt Yun 我真是買了包萬里望花生 好、啊、 食住等 Very Chan 小心有 了 台風、 Patrick Hi 大家好 I've Generality Arga Hello Raymond Lund Hello Patrick Hi 不要打風啦上次好驚會吹走個屋頂 哇你住澳門呀喂刘其实唔记得咗个咩生添死啦睇下再点读添。刘咩生唔记得咗你唔该就係。 刘人生到 人生 迟啲入数俾你 喂 我是报道。 喂係 ,hello, 各位好啊今日呢就应该就唔好多人㗎啦。咁呢就好头赤啊头先真係话啲皱眉头皱到呢而家年纪大呢啲皮肤反弹唔到啊。有一日发觉呢嗰日我做咩咁留意自己塊面呢喔、哦、剪髮因為剪完髮照鏡呢平時我都好少即係照鏡嘅即係除咗沖涼之前焗住個浴缸對住塊鏡即係好少專登照鏡嘅。嘩發覺呢因為我想影一影個髮型希望第時可以跟返嚟剪因為今次嗰個師傅剪得好有心機。咁呢所以呢發覺自己嘩對住啲光啲嘅位置呢發覺自己啲紋呢譬如平時笑啊眼尾紋啊額頭啊定啲乾定啲咩原因定係年紀大咗因為而家少咗脂肪呢就啲紋好嚴啊同埋呢越來越似郭兆傑啊郭兆傑嗰啲紋就係佢平時啲表情完咗之後仲係留返喺度㗎嘛咁所以唔知呢可以點樣改善返啦。可能食得唔夠脂肪嘢啦而家少咗啲脂肪。咁仲有呢既然大家講即係講返嗰個標題先啦標題其實今日呢好複雜因為好多嘢想講其實今日但係呢啱啱頭先起題嘅時候突然間諗起打風囉。 Barry Chan 航拍機有型的 Patricia WT 鬧探長德州冇油入車 Alan Chan 冇油入車即係點話德州係冇油入冇油入呀真係唔明明你咩冇油入車即係德州賣唔到即係冇電油賣係咪咩意思呀定係用曬 Tesla, 用電車。有人喔、哦、明白因為德州打風打得好勁明白啦。 Patricia WT 的人瘋狂去油站 嗯 叔叔探長上星期係旺角見到你不過拍咗住你冇叫你。 喔、哦、冇所謂嘅叫一叫啫。旺角係咪鳩烏團㗎嘛呢鳩烏團㗎嘛又出旺角喎。哦、oh, ,no gasoline, 入都冇晒油入咁所以都係時候諗下呢揸啲電能嘅車我諗會好啲呀遲啲。 咁當然都有爭拗啦，電能未必一定係好環保嘅人話，但我覺得一定好環保囉，原因就係你將咗嚟嗰個電廠都要用電油嘅，我都知即係都要用呢個石化能源，但係問題就係佢集中咗喺嗰個地方，可能核能未冇咁污染囉，如果唔出事嘅話係咪，咁用電車可能喺美洲呢就可能棘手啲，因為就算而家個 Tesla 呢都係四五百公里㗎咋，差一次電，咁差唔到電就拋流變咗廢鐵。咁但係香港其實電能車呢非常啱用喎，我覺得。因為你即係我聽嗰啲 Uber 司機講呢，即係你其實幾日先至插住電呢都應付到你咁高容量喎。因為你唔係日都好生意到由即係十個鐘踩盡㗎嘛。咁所以其實香港係好適合電能車喎，我覺得。好緊張啊，因為啲友明白。咁你唔好出咁多街囉，喺屋企上多啲網啊，睇下睇多啲唔同嘅片囉，咁冇辦法㗎啦，即係每個地方都有啲唔同嘅難題。香港呢即係點解會頭先突然間諗起嗰個打風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件事呢，咁我一陣會講㗎啦。 May Frame High, Hello May, Trisha W, Chi 好緊張 ,John Cup Nup Cup Brown, Helen, Hello, John, 電都冇，全部架空。 嘩大鑊喎，電都冇啊。咦啊 ,Barry, 你都係美洲人嚟係咪，喂啊 ,John 呢請問呢，即係我係時候問你搵個 projector 嘅幕㗎啦，因為搵到地方教影相啦已經。咁呢就喺度順便宣傳埋啦，即係我考慮緊月中開班，唔知好冇。因為月中呢，因為我三個禮拜就學滿手機攝影，咁假如三個禮拜裏面啱啱呢就啱啱隔返時間呢，因為我希望星期六搞啦，因為星期六呢大家可能放半晝放工嚟呢都可以搣到個時間。因為從月中嗰個禮拜六開始至到三個禮拜之後呢，我枕住都有嘢教，因為我上次同大家講接咗一啲 corporate 嘅班，同埋一啲NGO 嘅班都塞曬喺十月嗰度，咁再要研究一下，咁我再公布啦。咁所以呢，因為嗰個地方呢佢有啲白牆喺度，基本上呢都可以投射嘅，咁就有個 screen 就更加好啦，咁解啫，即係有冇得咁大鑊。嘩仲係水浸緊呀，即係啲天災都幾嚴重喎，其實似乎今年。 Patricia W, he's still floating, why won't hi 探長，探長你好 ,Hello, yes, 好似報名先。 阿希好似好咩咁喎，好三面口喎，熊仔就唔三面口啦。喂咁我剛才講嘅呢，因為點解叫做風球又嚟呢，嘩真係令到風一樣。因為呢個月呢本身我有啲 job 我係覺得好好玩嘅，對我嚟講即係因為我其實到而家呢我都不停咁接緊啲唔同類型嘅 job 嘅，即係好少千篇一律，因為最主要係我唔識得點樣 hold 住一個客呢長期俾嘢我做呢，咁佢唔係唔滿意，可能有人平過啊，或者唔知呀，總之有原因啦，就令到我不停咁樣有一啲新嘅客，又不停咁樣舊嘅客就流失咗，因為我見眼見好多人呢搵完我做之後呢就叫下一個人呢就 clone 咗我嗰個手法啊，就去照做咁樣，即係甚至乎有啲呢仲慘不忍睹嘅呢，就係呢即係有啲係公開㗎嘛，即係有一年係我拍咗嘅，到出年呢嘩拍到真係好離譜嘅，即係我如果你有興趣試啦問我呢，我有個客人我做，跟住到第二年呢就唔知點解去咗第二個行家嗰度做，嘩出到嚟呢真係你問我係唔公平嘅，你自己睇下個分別喺邊啦，因為最大可能就係平一半啦，或者我唔知點解可能搵啲 friend 做啊咁樣，即係同一樣嘢嘩做到咁都可以爭到個生意，真係唔知點算嘅，即係所以我做呢行呢做到咁嘅年齡呢真係非常之彷徨嘅，即係我已經唔係唔肯平㗎啦，但係點真係一定有人平過你，同埋佢哋又唔 care 個 quality， 只係 care 個面口啊嗰啲 service 就多啲囉，我覺得而家。咁當然唔係個客係咁啦，即係我咁樣估啫，即係自問我近年嗰啲工作態度呢已經同以前呢即係差好遠了，以前呢即係都有少少脾氣嘅，但係而家盡量都唔同去接觸嘅。 咁同埋因為而家好就好在咧，唔使見樣嘅，見樣話蝕底噶嘛，即係有啲流曬須啊，成塊藝術家咁樣出嚟狂吹廿四咧，嗰啲啊容易揾到生意嘅，即係講緊十年八年前啦，亦都而家上曬位啦嗰啲。咁但係後來去到呢個階段咧，我接到 job 通常都係咧，即係唔難啃唔揾你咯，即係嗰啲好容易啃咧就益曬啲僆咯，即係或者益曬啲新人或者好平嗰啲咯。咁所以又唔出名啦，二來即係。有人話好出名，出名嘅收訂啦，可能收訂都有罪嘅喺香港。咁變咗咧，即係焗住令到我而家啲工作多姿多彩啊！因為咧，成日都有接觸到啲唔同客啊，拍啲唔同嘅嘢啊，就好少。即係因為開，即係呢個口掛眾啦。即係我年輕嘅時候，成日都有個願望咧，即係希望自己成日都做啲唔同嘅 job 啦，見識多啲唔同嘅嘢啦。就唔好做死一樣嘢，令到自己做到話曬牙啦咁樣。哇！真係呢個口掛中曬，但係到而家有啲攰咯，真係即係成日即係其實老實講，體能上可能容易攰啦。而家年紀大咗，但好彩咧啲器材又輕咗啦。而家要嘅 crew member 要少咗啦，同埋你買器材又平咗啦。即係其實我其實喺度開心咁樣呻嘅，即係都仲有機會做啲我以前未做過嘅嘢，而個客又信我嘅。咁所以都因禍得福嘅。咁至於呢幾個月嘅風球呢，就令我頭爆，因為有啲嘢個 preparation 個時間好長，同埋你有時要 serve 嘅客呢，你拍完之後個後期呢，你可能要好快 response 到佢，你先至可以為之 professional 嘅。咁我就推咗啲時間嘅預備後期嘅時候迎接佢啲 job 啦。哈，點知又打風又剩，搞到八月變咗真空。咁亦都因禍得福嘅，因為而家龍門任搬咩都自己圓滿曬，就係正正咧有啲空隙咧，就令到我咧將平時爭落大家嗰啲數咧，即係譬如我拍開箱文啊、拍 review 啊嗰啲，就變相咧就多啲時間拍多咗呢啲嘢。咁我直至到前日仲拍緊，因為咧我應承咗大家嗰個音 audio 嘅收音嗰個設備有下集噶嘛，一路都拍唔到，因為落雨拍唔到。咁前日突然間鬼咁好天咧，就出去拍咗。咁我都知道大家對我拍嗰啲冇乜要求噶啦，因為我走咗數第一集嘅音響設備，第二集都冇，都冇人出聲，亦都個 hit rate 極少嘅。即係呢啲亦都係一廂情願，好彩一廂情願，我都咁開心嘅啫。即係如果即係指意你哋啲 hit rate 係要嚟揾食就真係撲街啦。即係我嘥好多時間剪嘅，都係咁少人睇。哇！但係咧，求其喺度吹水嘅反而多啲喎。即係呢啲我唔識解嘅，即係我唔係，即係我冇情緒喺裡面嘅。即係我唔係話大家應該睇咩唔應該睇咩。當然呢個就係個現實，亦都係你哋嘅自由。咁即係慨嘆一下咧，即係個因為個宇宙唔係圍住一轉啦，正正就係有時你鍾意做嘅嘢可能好少人睇，但我唔係代表我而家做狗吹壓死我唔鍾意，但我又唔係一個服務行業嚟㗎嘛。即係如果我 為大家講出一啲你好開心嘅嘢，你好鍾意聽到嘅嘢，咁我覺得唔值得嘥我咁多時間啦。因為呢啲咁嘅機構呢，其實我頭先啱啱去完，即係又當你聽到一啲嘢講出你心裏面嘅說話，又聽完之後你覺得有所得益，有安詳嘅，我頭先就去完啦。我頭先就係去咗一個聖十字架堂嗰度聽個彌撒啦。個彌撒呢就係裡面就係關於被捕嗰16個後生仔，即係一啲呢啲內容嘅，就係、是、一個彌撒囉。咁我覺得入到去係完全滿足到大家想聽狗吹24嘅大部分嘅原因，就係我成日聽到好多人講呢，喂聽完你講嘢真係舒服曬，即係你講出我心裡面說話，即係呢啲呢似乎係最長壽或者最常見嘅一啲 comments 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即係好似我咁樣，你又唔係教徒喎，你又唔信耶穌喎，你又唔信聖經係真㗎喎，咁但係你唔信佢唔係代表你要針對佢㗎嘛，係咪？唔係代表你要遠離同埋要反對佢㗎嘛。即係我覺得做人就最緊要唔好咁樣去處理一件事囉。因為我都好擺明，我係即係覺得佢啲邏輯就係神先有嘅邏輯嚟嘅。咁我完全係唔認同，我係上帝係我嘅天父啊，係我即係我哋嘅羊啊，即係呢啲我覺得好廢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哋裡面嘅內容啊，尤其是呢間教堂呢，聖十架堂呢，我覺得佢哋係石火緊存啊。即係你諗下，而家 共產黨任何嘢都要取締，任何嘢都要俾佢僭奪咗佢嘅意思。例如天主教喺大陸變成即係地下教會，就固然要拆你教堂，燒你十字架啦。咁變成三字教會之後咧，就要共產黨乜嘢都 quote 聖經，話聖經都支持共產黨添。我見過一啲文宣。咁即係香港而家漸漸都似乎係咁啦，連呢、這個教廷都開始投共啦，就要同佢建交啦咁樣。咁我覺得而香港嘅天主教呢個教區呢，亦都你漸漸見到已經玩完㗎啦。即係陳日君呢一代已經係最後一代呢能夠堅持正義和平嘅一代，新嗰代呢投咗共之後，你咪睇佢台戲囉，變咗即係你學咩人哋即係堅持你嘅宗教啫。咁所以呢聖十教堂呢，我估係差唔多係最後一個教堂係最企硬最堅持，係夠膽或者佢願意將一啲社會問題擺到好前，擺到我哋咁前嘅地方，而去一啲研討甚至乎祝福嘅一個地方。雖然我唔信耶穌，我唔信天主教，但係我覺得我入到去，我覺得佢同基督教會有好大分別嘅地方呢，就係你完全冇壓力嘅，你係咪教徒都冇人會望住你，冇人會覺得好奇異嘅眼光，你跟唔足佢嗰啲規矩呀，嗰啲佢啲有啲又要得閒又要要阿曼啦，得閒又要即係領聖體，我唔知做乜嘅，真係我又唔識唱嗰啲聖詩。咁但係我覺得好難得嘅呢，就係有個地方呢有機會俾大家係有一個好清晰嘅一個對正義同和平同埋對極權說不嘅一個地方，係咁安詳同埋咁唔係安詳，係咁太平同埋咁祥和，即係喺一個好和平嘅地方裏面能夠講出一啲相對真相嘅一啲社會議題呢，我覺得好難得嘅，我覺得好過聽網台多多聲囉，真係。因為以往十年前嘅網台係充滿仇恨啦，即係做一個好壞嘅榜樣，即係打倒呢個字已經充滿侵略啦。咁打倒究竟對香港人嚟講，其實香港人好多詞彙嘅，係大陸人好少詞彙先喐雕打倒，咩都用個打字。但係廣東人同埋北方人嘅分別就係、是、北方人喐即係兩句唔啱碼就開片㗎啦嘛，就揼㗎啦嘛。但係廣東人呢多啲詞彙嘅原因呢，就令到我哋大家呢可以好多嘢都可以商量，好多嘢大家都包容同埋接納到嘅，甚至乎即係就算轉頭秒你呢，但係都唔會當場開拖嘅，即係相對少嘅。咁我覺得嗰啲網台呢又充滿啲北方嗰啲風格啦，即係喐啲就要打到呢、這個打到嗰、那個喐啲呢就要人哋落地獄，喐啲呢就要即係用啲好賤嘅花名呀，甚至乎用一啲我自己都係俾佢影響呀，離身先，即係用一啲喐啲嘅人撲街唔家產呀咁樣。我返完今日教會之後呢，教堂之後呢，我決定呢我唔會亂咁嘅還撲街唔家產，因為我覺得都幾侵略性啦，即係你即係我喐啲叫人撲街唔家產呢，亦都係有違反咗我一般成日恥笑人哋用情緒去決定咗一啲判斷啦。其實你講得出叫人撲街唔家產，你就已經係判斷咗佢嘅家庭添啊，即係你唔好話嗰個人啊。咁我覺得我要修正嘅，通常好即係雖然話人撲街唔家產真係好爽皮嘅，真係即係泄憤咁樣，但我覺得你即係一方面喺度笑鳩人哋，話人哋點要用啲情緒嚟決定咗你嘅對腳啊，或者決定咗你諗嘢，或者決定咗你另外一啲取捨嘅，係好唔文明嘅態度嚟嘅。咁我覺得我自己都唔應該咁樣講囉。咁希望大家提點下我啦。嘩，我一撚嘴摩打嘴講咗咁多嘢都得嘅，點解同我呢、這個單日有關，我相信。喂 ,Hello, What is Zero, 你好。好耐冇見。 What is Zero, 探長你好。Sharon M, Hello, 探長。Hello, everybody. 哼斜爆單反定壓窿。流人生花開花落，人來人往，有蛇自然香。Sharon M 聖十字架堂是天主教嗎？ 為 什麼是謀殺的？Gary Chan 可以拍虛擬實景。 应该由生意做、 哦、 留人生慨叹劣币驱良币。 系啊，冇错。 Thomas Sham Shampoo 圣公会， 唔系天主教 圣九十九圣十字架堂系天主教的。 冇错。 邓德仪探长好 ，No man 我都惯常去圣十字架堂。 哦，系啊。 I've general 唔会啦，香港圣公会共意头。 圣公会咧就系基督教嘅，咁我基督教嘅教堂咧，即系圣公会呢啲传统咧 ，OK， 真系唔系太难顶嘅。最难顶咧就是一啲有少少灵恩派嗰啲，即系比较偏向即系近代美国教会嘅，即系 rock band 嗰啲咧，即系觉得好核突嘅，即系好难顶嘅。即系你喐啲都拥抱啊，即系将一啲好滥情嘅鬼佬，即系我唔讲啱定错啊滥情，因为人哋嗰个风土人情。是好濫的，喐啲就濫住啊，喐啲就即係祝福你祝到你走為止啊，咁樣嗰啲呢，即係同埋講到發人吊啊，嗰啲牧師嗰啲呢，即係有時你睇美國嗰啲教會就係咁啊，即係會令到好大壓力嘅，即係除非即係逼到你入到嚟呢，你一係呢就要做牧羊，即係咪做羔羊，要跟住佢講乜你噏乜嘅，乜都 Hallelujah， 神乜都係啱嘅，冇思考嘅空間，嗰啲教會呢我真係噩夢啊，簡直係災難性啊！我入到去，即係我試過睇一個報道會呢，係有個西班牙唔係應該南美嘅牧師叫 Carlos 啊，咁呢佢嚟醫病添嘅，咁我開頭諗入到去當笑料咁睇睇笑片咁啦，我點知入到去你真係冇咁好彩嘅，哇側邊嗰人壓力俾你大到呢，成日笑成日望住你啊，喐啲啊走埋同你擁抱下咁樣，就周身臭汗啊咁樣，咁即係好充滿不安啦，總之嗰啲咁瘋狂嘅教會，咁就正正呢，如果你好討厭耶穎呢，即係你覺得耶穎點解你憎佢呢，其實佢冇你無端端好少憎，即係無端端唔應該佢呢個 label 係耶穎你就要憎佢嘅。原因就係有好多原因嘛，一來唱啲歌好難聽啦，二來有啲過分好假嘅濫情，好假嘅熱情，三來就係佢哋即係嗰種口不對心啦，即係個面口係咁嘅，平時個人又係點呢咁樣，同埋成日都要做一啲好唔係自己文化嘅產生出嚟嘅鬼上身嘅表情啦，講方言啦呢啲，即係我唔相信即係個聖靈會能夠令到你講方言囉，如果你唔有壓力嘅話，壓力就係嚟自其他教友囉，因為我即係見過曬，費事又喺度重複講返我以前幫教會做錄音室嗰啲經歷啦，可能有啲人聽過，可能有啲人未聽過啦。咁所以呢，我覺得聖十教堂呢係一個即係可以撇除曬我頭先講嗰啲咁恐怖嘅經歷嘅一個令到你好安詳同埋好平穩，即係同令到你好 kind 嘅地方嚟嘅。咁我唔知道其實係咪要教徒先入得去啊，咁我唔係，但係監製係咁，我跟佢去冇人話過咁成。 尼米 John 探长， Hello. 好会唔会系讲国歌？ 好啊， 留人生假的 ，Why some he 探长 ，Why some one 描述咪天主教咯？基督教系崇拜同分享小组。 系冇错。 Sharon Ann， 虽然我唔系样样同意陈日君主教，但佢真系好值得敬佩。请春圣十字架堂唱唔唱国歌？ 梗唔唱啦。 小明坐火车去。 咩个教堂唱国歌咁恐怖？唔系啩？屌你乱讲人噶咋？ Waters Zero 唔係好耐，上一次遲到一入嚟你就差唔多完，所以冇 say hi 啫。Very chanty 實景，好好玩， 嗯、 又可以玩好多嘢，如在賽車、航拍等等。 咩虛擬實景啊？即係柏蘭布景，即係老蕭嗰啲後面有啲字嗰啲，嗰啲好鬼老土喎，七幾年已經好興噶咯。定係我唔知道你講咩啊？即係。咁有啲 job 都要 key 嘢嘅，咁呢啲好普遍嘅嘢嚟啫，我覺得係咪好玩啊？唔知啊，都幾大製作㗎，如果要拍得好。咁有時呢，如果你講到 job 呢，就唔係我自己揀嘅。即係譬如個客有咁嘅要求呢，我死都死掂佢，即係如果你收得人訂嘅話，係咪？咁況且呢啲又唔係特別好特別高嘅技巧嚟嘅，虛擬實境。 Sharon Ann 靈恩教會好着重感受，太着重主觀感覺會好容易有危機嘅。仲有 教堂是咩人都入得嘅，正常一定唔会唔俾你入。稳信旺天主教堂系欢迎所有人入去坐同牟尼室的，只要唔好乱出去领圣水就得。 你真系讲得啱啊！头先阿监制咧，佢话咧唔知点解佢，因为我冇去领圣体，我唔啱资格嘅应该。咁咧去领圣体嘅时候咧，佢突然间有位姑娘咧周住一个教徒咧。佢係基督教喎，咁唔知周住佢做咩呢，咁跟住冇人跟進啦當然，但我覺得好好笑喎，即係廣東話呢好博大精深嘅之處呢，就係個周字呢，即係你諗下你用普通話個咩字係有廣東話周字咁傳神呢，嗱周字周住又唔同捉住又唔同鉗住又唔同拘捕又唔同逮捕嘅，咁如果真係各位如果識得嘅普通話叻嗰啲人咧，即係點細佬咧，究竟有乜嘢？國語咪抓住剔手邊做個爪字，咁啊就係個動作啫。咁但係周嘅意思係唔同噶嘛？周嘅意思咧就有即係紀律部隊同埋平民嘅分別噶嘛，即係或者公職人員同平民嘅分別噶嘛。但係你就咁樣剔手邊做個爪字咧，你打交都去抓住噶嘛，咁樣即係覺得。真係好笑，真係搵唔到另外一個周住嘅，真係咁好笑。 鄧德儀在內地的人時不時用武，係好血腥的，是人種卑劣的。Sharon 應該冇人亂出去領聖體或者守聖餐啩，哈哈哈。 嗱，我覺得咧，同人種卑劣就冇關嘅。因为好多人种咧嘅关系，譬如啊，骆家辉都系大陆人嚟噶，以前咁啊，好多都系好有修养、好有教养嘅人，都系佢嗰个人种嘅。咁但系你喺个唔同嘅政治气氛底下，同埋你俾啲唔同嘅人去统治嘅时候咧，你就产生变化啦，咁样咯。即系所以我又唔想讲人种嘅。咁再过多萬几两万年就唔敢包啦，即系。当一个朝代或者当一个极权咧，可以 run 到一万年，我真系扣十个响头俾你啦。因为我觉得共产党差唔多噶啦，即系主观愿望啫呢个。咁同埋咧，嗰啲北方人好血腥嗰暴力咧，即系同嗰啲画绝对有关嘅。因为你嗰啲画个表达能力低嘅时候咧，你嗰个能够去讨价还价同埋去讨论一啲嘢嘅空间比较细啲，相对上。同埋好容易呢俾啲字呢去强奸咗你本身嗰个諗法或者真正嘅性情。不过潮语都系一样。 尹信旺，因为我中学时代已经听过呢啲测试，exactly 你今日见到嘅笑话，Sharon 啊，我觉得系文化问题，唔系人种问题。 系冇错。喂，咁我哋讲下，应下大家嘅应节啦。喂，我想知道今日嗰个甩声情况严唔严重？我唔知咧。咁咧，不如讲下呢个国歌啊。其实国歌嗰啲我想讲嘅嘢咧，都已经喺我嗰个 Facebook page 嗰版嘢讲晒噶啦。咁我 round up 一下啦。咁关于国歌咧，嗱，即系我好耐之前咧，我都喺我节目讲过，就系有时同翻阿老豆老母屋企食饭。咁呢就硬係到嗰個鐘數呢，就聽到嗰首好血腥嗰首所謂人哋嘅國歌啦。咁呢我老豆呢一路睇一路秒跳呢首，咪就係以前國民黨都有用嘅歌囉。跟住我當時唔係啩，堅定流啊，我係噏得出，即係我老豆佢唱得出嗰陣時嗰啲軍，即係佢嘅軍隊嘅時候啲歌詞，唱到幾句嘅。咁呢嗰陣時我老豆唔識講國語，但係念口簧呢都念咗幾句唔係而家嘅歌詞，同埋有啲音有少少出入嘅。咁呢佢就以前我當兵咪唱呢幾句㗎囉，成日都咁講。我唔係啩，呢個係 共产党呢、這个国歌嚟嘅、哦。佢话唔知啊，啲死人阻仔，即系总之一讲到共产党就闹噶啦。咁咧跟住我即系我唔会唔信佢，但系咧我觉得吓咁奇，我当时都意识唔到咧，话唔系 cheap 到咁啊嘛，即系话共匪真系冇错嘅，歌都系挞翻嚟嘅，你问你死未真系。咁于是乎咧，咁咧我爸爸咧就坚称咧，就嗰阵时一定系呢首歌系早个有共产党有左仔出现之前已经有噶啦。咁但系咧证实唔到噶，即系当你又证实唔到，你好难好似我老豆咁坚称话俾人听，因为唔系我第一身噶嘛。点知近来咧，我都有睇嗰啲咩秋海棠唔知咩咩怀旧嗰啲 Facebook page 啊，咁有个唔知五六十年代嘅相片嘅交流区咁样，原来 Facebook 好多呢啲嘅，咁我发觉咧呢啲交流区咧，咁我当时心谂，唉，啲废佬咧成日都系话过去好啊，而家啲细路好废啊，即系成日怀缅过去啊，即系我都识好多呢度啲朋友咧。成日都话以前啲歌好听，而家啲歌唔好听啊！即系陶杰咁咧，噏嚟噏去都系噏阿 Beatles 啊，噏阿 Simon 嘅 Fungo 啊！哇，大佬，即系你有冇进步过？你有冇试下听第啲噶？你唔听就话而家啲唔好，嗰阵时有啲好，我觉得呢个系好唔 make sense 嘅。咁你中意咪中意咯，即系你冇资格批评而家啲歌唔好咯。其实你根本冇咁多时间听，你点知？即系你唔公平咯，咁样系，即系好唔好？当然你自己有权利把尺，咁但系我。作為相對少少專業嘅判斷，有少少專業嘅分析，其實而家啲歌唔係唔好嘅，而家歌仲好嘅其實，只不過你真係冇時間去同佢發生感情，同埋而家社會變咗啫嘛。因為而家多人有機會作咗歌，同埋而家錄音器材，同埋而家嗰個那個門檻係極低。啊，點解而家有人打俾我嘅咧？因為我做緊節目。啊，監製，如果你聽到我節目嘅呢，請你幫我 follow Michael 啊，有個客嚟嘅，因為我講到一半唔想聽佢講。咁呢講到邊度，講啲歌啦，咁唔好理啦，即係總之你話我覺得好聽咪好，唔好聽咪唔好，但當然可以啦。咁呢就我以為嗰個網即係嗰個 page 呢專係講呢啲嘢㗎啦，即係專係喺度鏟啲後生仔㗎啦，因為懷緬過有幾個 meaning 㗎嘛，咁你唔妥而家個政府都得㗎嘛咁樣。啊，竟然嗰個咁嘅 page 呢係一個好好嘅渠道呢，就係俾一啲相對係黃絲同埋追求公平正義嘅朋友喺嗰度教訓嗰啲老坑喎。咁我唔知老坑呢究竟係唔夠拗啊，因為你講道理又冇得講嘅，因為嗰啲友呢即係嗰啲活躍分子呢通常長篇大論，即係我叫道理話真係慳啲，佢真係由講大道理喐下到百字文呢咁樣嚟點醒嗰啲老坑嘅，即係老坑一句半句，即係有嗰啲唔使負責唔使用腦嗰啲喺度話，而家啲後生仔廢，尤其是黃之峰嗰班俾人拉咗抵死呀成，嘩真係大陸有啲咩有個 term 呢，就係你去淘寶買嘢呢，唔知一個假就賠幾多賠錢嗰個 term 我唔記得咗。佢嗰度嘅情況就係咁啦，哇，原來有好多個呢都喺嗰度守住嗰個 page 呢，可能係樓主嚟嘅添，分分鐘就一見到呢啲情況呢就用道理嚟解釋俾佢聽，咁令到嗰啲人啞咗，原來嗰啲咁嘅廢佬呢或者五毛呢就嚟嚟去得嗰幾句措辭嘅啫，得嗰幾句唔知東方日報寫完啦，又話愛港力寫完，佢就 clone 翻出嚟嘅。即係我覺得唔係老同亂嘅問題，係正如頭先位朋友講，係劣幣驅逐良幣。而家正正就係有班咁嘅廢佬咧，嘅劣佬咧，就成日喺嗰啲forum 啊，或者一啲 Facebook page 啊嗰度橫行啊，即係同五毛一般啊。我好相信佢冇錢收添啊。咁我覺得。嗰班人喺呢啲秋海棠唔知咩咩國民國時代咁嗰啲嗰度切入呢，我覺得仲有效過九吹廿四啦，因為九吹廿四都多老嘢㗎啦，係咪？即係當然而家好高興地呢，有好多後生少少嘅朋友呢都走入嚟 like your page， 咁就係嗰句啦，不停咁嚟不停咁走，就係唔知入到嚟原來，你講呢啲咁嘅嘢呀，咁鬼老土呀，咁走都唔定。咁近來呢嗰個比率呢就有改善啦，因為我上個月就講呢有三個入就有一個走，咁半個月前呢有一個入一個走，咁呢半個月呢有好啲改善喎，咁少咗人走嘅，但依然呢都 五個入一個走到啦咁樣。咁我點解要睇住呢啲呢，即係我唔係好 care 個 like 數有幾多，但問題你可以即係知道其實啊你講嘅嘢究竟你有幾脫節呢，你係咪離咗地呢，咁我咁樣望住咁解啫。咁當然我梗係想聽狗吹下世嘅朋友會繼續聽我喺度狗吹啦，即係其實唔係單方面嘅，我即係好堅信，即係我每一個留言嘅朋友呢我都會讀返出嚟嘅，即係大家甚至乎其他聽眾有反應亦都係事實嚟嘅，佢哋都會覆返佢哋嘅，即係譬如有啲人譬如頭先講喂望尼撒係咪天主教基督教啊咁樣，都唔使我講已經有人覆咗，即係呢個情況呢就覺得幾過癮喎。咁如果多人呢反而做唔到啊！嗱，譬如今日得百幾人聽啦，係咪百幾啊？有咩啊？一百廿幾。假如去到五百，咁我已經覆唔切噶咯，咁點算好呢？咁到時先算啦。呢個都係一個 happy problem 嚟嘅。 我而家先嚟啊！蘇倫，波東瓜根本來自回語，邊夠粵語管啊？ 回暖語。 Ultraman 數96 手機睇網、problem Sharon Ann 今日聲畫好配合喎、冇嘢 I've General 電影主題曲 Nicolar 首國歌好能頂 Sharon Ann 探長有當兵嘅爸爸好厲害喎、 夠老 有資格移居台灣 冇啊佢唔係嗰係 韻信旺淨係記得中學個音樂先生話中國國歌係最冇文化最核突嘅國歌，鄧德爾香港教會好少討論政治，好似南韓一半人士教徒，所以可以推進民主力量、香港要有民主要靠信徒推手，不過共產黨又會打壓。Lotus Zero， 我老豆以前一到七點半播歌時間就會升，依家仲即刻轉台。 好彩冇打冷嘅電視。 有請作曲同作詞在文革都被鬥死，後來先平反。小明坐火車假一賠十， 冇錯， 假一罰十。黎米 John， 中國國歌小背景電影《風雲兒女》插曲作曲作詞聂以田漢、兩人下場都幾諷刺。大家自知查下，鄧德爾我們啲留言會否秋後算帳？ 梗係會啦。 騎雷遲咗少少入嚟，留人失田漢俾人鬥死。句號 ，Hills 路寶 message retracted。鄧德爾死得人多 ，Life General 一個係日本游水浸死，另一個先係俾人鬥。 係啊，我見到有個 Lam Blanche 咧，好少見你，見過第二次啫，應該。喂，多謝大家提點啲大陸 term 啦，因為我真係盡量都唔會記喺腦嗰度嘅。咁同埋至於關於嗰啲人點樣死呀、關於嗰隻歌係咩來歷呀、咁如果大家即係有興趣呢，就請參閱返我 Facebook page 啦。咁呢我甚至乎嗰度咩兒女話嗰度叫做Dragon Seat 龍子行呀，同一個名呀，嗰套戲嗰個咩我見唔到咩兒女嘅，點解咁嗰套電影呢就幾過癮嘅，都即係神劇啲人話，原因就係呢嗰啲西人呢夾硬黐到自己單眼皮嚟扮返呢啲中國嘅農民。咁因為呢傳統嚟講呢，美國嘅編劇呢，即係甚至乎而家嘅編劇家協會呢，嗰啲工會呢，清一色都係左仔嚟嘅，即係喺美國生活緊嘅左仔。即係美國有個好嘅地方呢，即係唔好嘅，即係你聽要聽美國唔好嘅地方呢，就聽下陰謀背後啊 ,MJ13 啊，澳門嘅澳門個咩呀，即係嗰個陰謀論節目啊，咁聽呢啲呢就知道美國有幾唔好啊。咁呢但係有少少好處呢，就係佢哋即係一個資本主義咁強咁歷史悠久咁核心價值嘅一個國家呢，竟然呢有啲好社會主義嘅電影編劇呢，就能夠喺個成個國家個社會裏面呢做到一個平衡嘅。因為好多電影嘅內容呢最尾個結局呢都係講緊一啲同社會主義，唔係社會主義呢，即係相對係希望人會唔好被資本主義蠶食到冇人性嘅地步。咁你留意到美國係咁樣嘅，但點解嗰啲即係如果美國係一個即係如果 CIA 啊 FBI 係咁憎左仔，但係點解唔殺曬啲編劇呢？點解留個活口 他們還能夠在這裡影響到全世界呢？即是人家的政府幾咁邪惡都好，但都留返活口，令到這些人能夠同時咁樣平衡到個社會嘛。咁但係唔知呀，即係總之你聽其他啲陰謀論節目呢，即係淨係講美國衰嘅呢，你都聽到好厭㗎啦，即係重重複複重重複複。即係當然我又會重申，我當然覺得美國人，即係美國呢、這個政府梗係邪惡啦。咁但係邪惡得嚟，佢都留活口，都包容到一啲同佢自己聲音唔同嘅，同埋表面上同埋實際上亦都係有民主選舉，多數人都有個意願去揀一啲自己啱嘅黨，雖然佢哋好可悲得兩個黨啦，得民主黨共和黨，你唔係揀 A 要揀 B 㗎，幾乎係咁，但係起碼呢兩個極端嘅黨都令到成個社會或者個世界都有所改變，亦都係靠佢哋一票能夠改變到，起碼人民冇咁絕望。二來同埋即係有好多人話選舉係假嘅，係背後有共濟會係操控嘅，但係其實你咁講你又唔會話你錯嘅，即係有好多跡象顯示，但係其實美國就係一個能夠咁強，佢就係有暗揀有一個互相平衡抵制嘅一個呢、這個叫做咩，即係呢個關係。你留意到㗎，即係當共和黨好多屆，佢令到呢即係個社會嗰啲窮人越嚟越含忍嘅時候呢，咁到時到後呢嗰啲票又傾斜咗去民主黨嗰邊㗎喇。咁民主黨嗰邊相對係左啲嘅，個社會大社會多啲嘅，同埋左交多啲嘅。咁轉返去民主黨嘅時候，佢經濟唔會差咗喎，佢只不過係可能食咗上一手嗰個政府嗰、那個即係嗰啲德政而得到成果。譬如你睇克林頓政府咪知囉，即係佢任內嘅時候個科網熱同埋帶領全世界World Wide Web 嘅年代，咁佢明明係一個民主黨嘅總統嚟喎，但點解佢會喺經濟上面有咁有成就呢？咁至到派完錢派到撲曬街啦，咁到又到民主黨，又到共和黨接返手嚟執返佢個爛攤子，即係佢不停咁樣透過呢個選舉，透過呢個政權更替而改變到個社會或者改變到世界。即係你起碼覺得呢件事唔係好差得過北韓同埋中共係嘛？即係我唔知點樣稱囉，有啲人專登咁樣講嘅話，咁唔緊要啦，即係呢個我認為啫。當然如果你認為極權國家好過呢啲民主國家嘅話，希望你用千字文嚟教返我哋呢個百幾人啦。我相信呢個百幾人都唔會有三五個係覺得極權或者共產主義係好得過一個民主社會啩，我估啊。如果係都幾有趣喎，即係希望大家即係踴躍啲發下言啦，即係對於呢啲咁嘅即係似乎阿媽係女人但係背後有好多理由嘅嘢。 Sharon 嘅首国歌好能顶 X2 由1997到依家，如果我喺屋企睇六点半电视新闻，我一定会早两三分钟将个电视静音。虽然成日唔记得到六点半开翻声，但我宁愿睇小一节都要。 咁你唔睇 TVB 都得噶。 刘仁生聂耳俾日本仔暗杀，外文法国探长集集都讲 like so。请寸今日 上 台十八楼 C 再有讲国民党第五军组用作为军歌。Anthony Chan 癌癌翻到屋企，今晚好迷失，正处于人生抉择位，脑一片空白。Nike 声我都有听，不过懒留言，因为写字好慢。 搵 信王中国只有假嘢系真，同埋只有假嘢唔系偷翻嚟。Sharon Ang 老老实实，香港华人教会太保守同政治洁癖，对社会事务倾向冷漠，应该要检讨同改革。邓德仪中华儿女。Jack MB 澳門嗰個叫試圖解密， 係啊，冇錯。 國探長怕面皮打直，何不問 Q 耶羅之由佢代理嘅噴噴嚟試客回春呢 ？H 萬 最爭傳銷。 半天開探長 Sharon 嘅美國點衰，都有一眾共國墊底。 你啲極權國家吹咩 ？I've general 權力平衡 ，Barry Lee Hello， 韋信王標題各風球，係咪一語雙風球同金仔？ 啊，你諗多咗，我真係冇諗過風球，唔係講金仔，即係講打風打到癲咯，即係分分鐘三個禮拜有兩，四個禮拜有三個爆風球，揦嘢啦，大佬！即係我呢句嘅收入真係好大鑊啊！呢啲。即是愚青人是啊，試圖解密就沒錯。 Mars 活民主社會時會有自我完善的能力， Sharon M 克林頓走時有盈餘，到左律變左赤字。 Very Chan 其實美國有制度有互相制衡作用。Sharon M 以前屋企冇咁多電視選擇，而家 CCTV 當然好少睇啦。 係啊，即係大家都認同嗰樣嘢，即係有得民主就可以制衡嘅作用。咁但係雖然呢啲係阿媽係女人嘅道理咧，即係好簡單，即係一個正常人，你有睇過新聞，你都會知道。但係有啲人都死要拗，即係有時有啲讀好多書嗰啲咧，即係我講緊嗰啲節目主持咧。咁或者有啲人就記得利益啦，我唔夠唔肯定啦。咁就即係明明一啲阿媽係女人嘅呢都要夾硬扭曲嘅。咁我覺得有啲人有錢收嘅，我都覺得呢啲係正常生物嘅一個取捨嚟嘅。但係有啲冇錢收嗰啲人呢，唔知點解都即係為咗可能呢所謂民族意識啦，咁就盲撐返自己個以為自己係嗰個中國人嗰個政府啦，即係覺得呢啲人呢真係冇計傾嘅，真係傾唔到計嘅，真係。 留人生有咁嘅人民就有咁嘅政府。 咁我都覺得相對係睇返嗰個數目嘅，即係譬如我哋呢少數人呢，所謂我唔知我係咪少數啊，都改變唔到個政府嘅，即係我覺得而家個政府呢，即係777呢，即係林鄭呢，我覺得佢而家有一個套路呢，我覺得真係好可笑。成個國際輿論，香港嗰啲反對派嗰啲市民嘅提問，甚至乎全部嘅提問，講親問佢一樣嘢，佢重新答返啊，唔係嘅，我邊係咁啊，唔會嘅，即係你就當一件事解決咗咁。我而家好似即係舉個例，即係人哋話究竟嗰啲拉嗰政治犯係咪干預嗰個法治啊，咁佢人哋即係有呢件事發生，同埋你見到咁多人上街，你都試圖用幾句就令到人覺得而家律政署唔係抽頭算帳，或者唔係專登逼到佢哋唔能夠再選舉，咁你又覺得過骨㗎喇咩？喂，即係咁樣好唔掂㗎咁樣。問題就係我頭先講嗰班人係義無反顧咁樣，明知多啲係阿媽女人嘅道理呢，你都要包拗，仲要扭曲事實。我覺得呢啲人究竟係諗緊啲咩㗎呢？即係當然我諗唔到係諗緊啲咩啦，即係大家如果分析到，或者有朋友有完美嘅解釋呢，咁即係更加好啦。咁同埋我剛才想講係呢個林鄭即係嗰個行事手法啦。咁佢而家似乎係呢，佢就係應酬一啲官媒大陸媒體講完照抄，咁令到喺國際上歌舞升平咁樣，或者香港管治得好好，佢背後有冇人操控呢？各樣呢，咁即係我諗你有跟開，或者你對個社會有感受，或者甚至乎你係唔離地嘅人呢，你都知道咁樣係唔係辦法㗎，即係都同個社會太脫節㗎。咁所以呢就我覺得好大鑊㗎，即係因為以香港人嗰種金魚記憶同埋嗰種國家自掃門前雪呢，長期嚟講呢，佢咁樣真係 work 㗎喎，即係你又吹唔漲，佢講你又照講，你有時同啲反對同你意見唔同嘅朋友，你又懶去同佢討論，甚至乎有啲盲目咩都唔理嗰啲，你又 say no 都唔會，即係都唔會講多句嘅。咁呢個咪就係正正助長咗佢呢種咁低質嘅行政嘅方法囉，咪佢你咪改變唔到個社會，你唔能夠由基層底下去令到佢 会改变咯。即系佢咁样要 work 嘅话，我意思系嗱，即系点解咁讲咧？早排咪同一个好旧嘅朋友去影相去游水嘅，有一日好叹咁嘅。嗰个朋友我识咗佢30年噶，咁咧即系大家冇咩，即系冇咩共同嘅一啲过程嘅，即系因为我以前喺酒吧夾 band 嘅時候認識佢嘅嗰個女仔，咁而家當然變咗富人啦。咁即係之前都冇咩瓜葛，咁但係最近因為 Facebook 咁樣 like 翻，咁咧佢仲記得佢走去選美嘅時候，都係攞我幫佢影嗰張相，咁樣又叫翻我，即係唔知啲女人幾廿歲人都中意影相嘅。咁咧一講開，即係睇緊電視見到黃之峰嗰啲，又話抵死啊！又見到劉冠聰又話。玩嘢就抵啦，咁即系 even 我哋气氛系咁好啊，即系重聚翻几廿年，即系嗰个过程 suppose 唔应该闹交嘅，但系我觉得喺呢啲环境你冇可能唔表态嘅，即系你冇可能觉得啊系啦抵死啦或者唔出声嘅，即系我觉得香港人或者亚洲人咧，即系有儒家文化嘅地方人都好避免咗因为咁样而损失咗个气氛嘅，但系我觉得一个气氛。同埋你堅信嘅事實，同埋呢個價值，你點樣衡量呢？我唔知係咪，即係我希望大家會表下態咧。即係遇到啲咁嘅情況咧，你會唔會出句聲啊？會唔會好温和啊？咁樣同佢解釋翻，或者講翻你嘅意見嗱？因為佢已經提出咗佢嘅價值或者佢嘅睇法啦，咁你唔應該覺得。咁样系唔对等嘅，因为你亦都可以用一个对等嘅方法嚟讲翻俾佢听。喂，件事唔系咁嘅，个游戏唔系咁噶嘛。本来香港赖以成功就因为个游戏规则有法治啊嘛。咁你而家就因为夹硬越过咗个法治而凸显咗嗰啲人冇规冇矩。咁但系你系越过法治为先啊嘛。咁嗰啲人佢系议员嚟噶嘛。如果佢好似你口讲冇规冇矩抵捻死，咁佢下次仲俾人有人选佢啫。即系。咁樣就係民主，咁樣就係選舉嘅意義嘛。我直接咁樣講返俾佢聽，佢唔出聲㗎，因為駁唔到你嘛。因為佢開句口等於呼啖氣咁容易呀。即係啲唔用腦嘅人呢，佢好容易去用一啲佢本身儒家教育儒家思想底下嘅教育，就係多事不如少一事，要和諧咁樣。但係而家明顯係錯㗎嘛，呢啲嘢所有嘢都係，即係就算真理喺边边都好啊，咁但我坚信呢样嘢系错，咁我亦都系一个均等嘅权利，我去矫正佢，或者我要讲翻我认为信嘅嘢俾佢听噶嘛。咁 even 系咁样，同佢讲咗，听唔听入脑都好，但起码我尽咗我嘅责任，我信嗰样嘢，我同你讲咗，即系个社会就系因为咁样改变噶嘛，可能即系蝴蝶效应啦，你改变一个，可能100个人好多都好似我咁嘅，改变到100个咯。咁如果100个里面有2个听你点嘅，咁嗰2个改变佢嘅生活圈子，咁个社会先由基层上面改变到，即系呢啲咪一啲好温和嘅革命嚟咯。但系你连呢啲都唔做，你唔使同佢打交，你唔使同佢抹面，即系我觉得你系会选择唔做咧。即系我希望大家都好似我咁样咯。即系如果你认为你要，即系唔好擘大口就话，切。劣币驱逐良币啊！且嗰啲唔应该有民主啊，因为港猪啊，喂，咁你咁样讲完之后，个社会会变咩？因为更加唔会变，系咪先？点解你唔用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去争取翻你嘅话语权呢？因为至到而家都仲系有言论自由，即系法律上，咁朋友同朋友之间都唔使讲法律啦，系咪先？即系你有个朋友嘅信任基础，你先可以讲出，因为佢信任你而。你会唔会讲出呢个说话而佢多两分信任呢？咁条数就咁样计嘅啫嘛，即系聚沙成塔呢啲系好漫长噶，即系我哋俾即系共产党得几十年货仔，咁即系佢改变咗我哋呢、这个即系中国呢、这个即系华人呢个民族改变咗咁多，改变咗呢个世界咁多，即系大家都知道呢啲系劣质嘅文化嚟噶嘛，咁我哋有责任去改变翻佢。嗱，我冇生细路仔。其实我死咗都冇乜所谓嘅，即系少坐一碟啊！但系你有生细路仔，有后一代嘅人，即系连呢啲少少嘢你都唔捍卫咧，你真系对唔住佢哋咯。老实讲，讲到好大哦，你自己谂下咯。 share 靓咩网台咁扭曲开名或者半开名啦。 有人开咗咯。 唔好浪费时间不慎入咗去睇。Walt 住完以前做铺对面铺系一家人开的两手铺、 嗯。 有次就到福建口音阿伯汉铺同佢吹吹水。吹吹下刚好六点多就到国歌广告时佢突然跟住唱抱着敌人的老婆前进前进进。吓到我话留人生业力使然留人生六四都好多人上街。看陈文望又升咗惨得过呢招 work share 呢我觉得有啲人懒系读得书多懒系有独立睇法所以你话民主国家好啲佢系要唱反调懒得出感懒系嘴巴上聪明但如果得北韩同美国同佢揀睇下佢点揀啦 on to 47 agree777太極拳游花園好離譜但唔見傳媒去追擊佢喎、哦、香港人應該勤力啲重複提出而民主勤力啲出聲唔好咁易俾佢過骨馬文路如果我係你嘅朋友既然咁多年冇見啦就唔好未知對方咩立場就鬧鬧鬧啦基本尊重人都唔識小明坐火車有啊今个星期先遇到个华立国歌发托因为之前足球比赛香港啲球迷路佢好反感喎、哦、我咪同佢讲返前文后理小明坐火车佢又话有内幕消息占领系美帝俾钱搞嘅。 嗯。咁呢其实 Joven Law 呢你咁讲呢其实相对嘅。我唔知道你讲我定讲我朋友啦。咁可能如果你系一个蓝丝嘅话呢咁你若講我就得即係假如你有朋友呢咁你講佢又得嘅咁我覺得有咩問題呢唔知對方咩立場就鬧鬧鬧係咪一定要同一個立場先可以鬧呢咁我又唔認同囉我覺得佢鬧咗因為佢以為我係同一個立場啦可能咁或者佢明知唔係佢都出聲嚟希望能夠 convince 到我一齊鬧咁樣即係我覺得你朋友唔係淨係有咁食食溝通㗎嘛即係如果你當我係朋友啊咁我覺得冇問題嘅即係我覺得你嗰、個道理有啲我唔係好認同囉。 Barry Lee, 我估都係價值觀問題我有個親戚超級深藍絲半山有樓后生嗰时做证券交易都要穿柜桶底、 嗯、 最后咗几年监佢哋真心觉得真相事实果啲唔可以当饭食只有利益系唯一嘅对同佢完全冇偈倾长辈都系咁话公理起、 嗯、 I've General 我记得有个叶左文嘅讲者喺度指出文反战中仲话因为自己冇下一代所以唔care世界变成点唔知系咪同一个人 我唔系 信仰我成日都会讲但可能我个样太恶成日讲两讲啲人就会收声唔理我然后转过头就话我偏激、 嗯、 Sharon Lam 探长你朋友嘅睇法系基于对社会事务无知、 嗯、 我都识一啲人系佢嘅专业做得好出色但原来另一啲方面好无知、 啊、 所以对政治好保守有人同中联办啲人倾下偈就以为什么阿爷好为香港等等等等、 嗯、 你真系呕、嘴吹到啤一声 听唔到吹㗎 而家快民都系俾林郑牵住走完全无对策留人生个人睇法呢、這个世界系颠倒㗎你越闹佢越叻赞佢就会赞死佢。 唉你咁样攞嚟讲啫。即系你唔当我系朋友囉呢啲。即係你如果當係朋友你希望大家多啲溝通有啲共識或者學對方互相影響㗎嘛係咪 ?Christy, 全感又未必大把飲食朋友 ,Marvin Lord, 唔理係企邊一邊互相尊重係好重要唔係開口埋口都鬧 ,BTW, 我唔黃不是男。 嗱你咁講真係好廢我覺得。鬧我唔係鬧對方嘛即係另外咁樣都叫做唔尊重人啊！即係尊重人就要和諧諧、和氣氣，唔好講大家唔鍾意聽嘅嘢。即係呢啲咪我哋口中講嘅儒家思想嘅毒嚟㗎囉。喂即係其實你講政治又唔係講你又唔係講我。咩叫鬧啊？ 咩叫闹交，即系如果你觉得咁样都系唔识尊重人咧，我真系大家真系唔同星球咯。即系你提出一样嘢，譬如睇新闻，你会有感觉，你会讲出一句嘢，表达自己点样睇。even 我朋友佢系咁闹，咩俾人 DQ 嘅议员，我觉得佢都系一个表达，佢当你系朋友，觉得喺度讲呢啲嘢，好安心。唔使忌住唔敢讲，我觉得我 respect 嘅喎，佢夠膽讲出，就反而呢我就最唔鍾意就係啲唔出声音湿湿啊，又要睇你鍾唔鍾意先讲啊，即係我觉得咁样唔係朋友嘅表现囉，我认为唔知啊，可能我肤浅啦。我识有啲摇滚巨星呢都同你讲同一样嘢喎，即係認為呢講出佢唔鍾意聽嘅嘢呢就係唔識得尊重人囉，好得意喎呢樣嘢。即係嗰個搖滾巨星呢，即係一向都係個宇宙圍住自己轉嘅，佢以為。 屎糖好怕啲人乜都懶返民收美國佬錢。如果係咁，點解何俊仁同文浩正要幫 Snowden 逃走？Marvin Lu， 我講你個 friend 唔係講你。Sherry Lam 視乎語氣同言辭啦。Very Chan 大陸都唔會尊重你，只是有用就是。 嗯，阿 Jovan， 我唔係講緊係個人，即係我唔係，即係我知你講我 friend， 但我覺得。我讲一件事咯，即系唔好系我同我 friend 或者佢同佢个 friend， 即系我觉得尊唔尊重人唔系因为我要讲你中意听嘅先叫做尊重咯。我觉得呢样唔知啊，我睇法，我觉得好有问题嘅。其实咁样，当然亦都阿监制亦都讲到，你唔好懒咧，成日讲自己嘅态度系点啊，咁亦都系真嘅。咁我觉得同尊唔尊重亦都有个距离咯。 Thank Chan 689支持者多是深蓝，最惨而家有些浅蓝及浅黄都渐渐转态。Anthony Chan 唔系嘛？系讨论者当然言语之间可能会有误会。I've General Morocco 精神嘅 Rock 巨星 Winston 黄锦朋友睇完戏出嚟都唔倾得套戏，万一睇法唔同点算？ 喂，我其实几开心，我见到阿 Jovan。我希望你仲可以聽到我聽埋繼續聽啦，我九吹廿四啦，或者多啲留言啦。因為呢我成日都怕呢即係圍爐嗰個感覺嘅，即係我唔係即係我咁樣同你討論呢，即係只不過我唔認同你嘅講法啫，但係我都好開心聽到有啲唔同嘅聲音。原因就係、是、即係正正就係我要更加多了解嘅社會，更加唔離地，更加可以了解到別人呢。咁我覺得阿 Jovan 呢啲聲音，佢因為佢自己自稱又唔係黃又唔係藍呢，我覺得已經好有趣啦。即係我其實越識越少呢啲人啦。咁所以我希望阿 Jovan 會繼續傾多啲偈啦，上嚟做嘉賓喎。 陳奕春早晨，探長 Pat Good and High 探長遲咗入嚟 Hello Pat Pat 咦，好少見你好似 Tanny Hello。 其實呢我今天飲了很多水呢，但又沒什麼去廁所，咁去到而家呢都差唔多要 Sherry Lam， 有好多人講嘅時候真係鬧嘅語氣同用字可以好難聽，我諗 Jovan Lu 嘅咁啩 ，Jovan Lu 當然會聽啦，我集集都聽㗎。 咁上面 呢個世界總不會所有人都相同意見。 嗯，喂，咁咧我而家要去一去洗手間先，咁咧即係播啲嘢俾大家聽下啦，可能即係有啲音樂咁啊，即係大家都一齊可能都可以去廁所。嚟个 break 好嘛？咁我揾到只歌先，呢只咩嘅咧？呢度有脑，哇！唔好制啊！呢啲有版权， 你听 呢集咩嚟噶？睇下先。 你 哇唔好啊！呢啲有版权嘅好乸嘢。 你听紧？ 帮我订嘅折头。 啊好啊，系咪真嘅？ 真嘅。讲啲。 啊好啊，呢个有周启生嘅一集天外有天。好。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wo 立场。宇宙浩瀚，天外有天，由探长主理，冇既定嘅话题，但有既定嘅立场，集集有嘉宾，位位有内涵，天外有天。 喂，天外有天，今集咧揾到一个嘉宾咧，就系、是、历嚟我哋揾咁多人之中咧最出名嘅一个，叫做 唔系嘛 ，Kelly Fair 嘛， 就音乐巨匠，我认为巨匠咧就系周启生先生。 天外有天， 系啊，喂，多谢你上嚟 接受 啊，喂，同埋我真系好想咧借呢个机会咧，即、就、系、是、我好想多啲人会睇你演唱会咯、嗯，因为其实已经饿咗好耐啦，对上一次应该系 3年， 系啊，3年前啦，系咯，咁变咗喂。你講下個日期先， 5月11、12， 係地址， 即係九龍灣呢個士達河， 係啊，記住買飛喎， 係啊，5月11、12， 係。 如果真係買飛，就揾下探長幫我訂嘅折頭。 啊好啊，係咪真嘅？ 真嘅，係咪嗱？講講啲真話。 OK， 揾探長買就全部七折，十張以上就八折啊，十張以上就七折。OK，OK。我今日仲有你心愛嘅貓貓， 係啊 ，Nana，Nana 講兩句啊。 OK， 啊，聽到啦。 仲要係咪啦？咁就見到你喺 Facebook 咧比較頻繁， 係。 咁咧於是乎咧，喂，即係其實我想問你，早幾個月咧，我見到你喺另外一個網台 Our Radio 咧做個節目㗎啦，已經。 阿 Toto 啊， 係啊，冇錯。 Toto 你 friend 嚟啊？ 我 friend 嚟啊。 呢條友我好欣賞㗎。係。 喂，聽完先。然後最近咧，我喺啲 backup 嘅 hard disk 嗰度抄翻一紮好嘢。呢啲好嘢咧就係、是、我以前咧有個節目叫《天外有天》咧。大家唔好又揾快必混為一談啊！因為我早個快必成兩年已經有呢個節目噶，只不過佢又真係實在多好多人聽，戴錯眼鏡嘅，咁所以咧大家都淨係知道佢哋嗰個節目叫做《天外有天》咁樣咯。我廁所好遠嘅，唔使有遮沖水聲喎。 Sharon M 洗手间万用，哈哈句号 ，Hills 路宝遮冲水性 ，Walt New Order，On 至四七 ，At 二放小息 ，Gary Lee 话正亚洲启生 ，Sharon M 厕所 break 期间，大家快啲 like 下 ，Can Chan 讨论归讨论，唔好似 Roger 嗰集咁 ，Sharon M 下次厕所 break 播 Trico 生活点滴啦， 哎呀，冇乜喎。蝦餃同埋即係以前嗰間屋大啲呢就易拍啲，而家就好難拍到啊，因為佢周圍出呢追唔到佢個鏡頭已經。 Shake 換我如果同藍絲朋友講政治一定反面，已經試過 Walt 完上面打錯係咪 Tears for fears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啊，聽播咗嘢啊 47 at 200 nano 都好 撲街啦，頭先播咗嘢咩？死啦！咁啊，呢集又俾人 ban 啦。头先有嘢播嘅，原来冇咁快啩，好惊添。 我嘅 Zuka 64周启生有佢演唱会 ，Pat Put In 我多数听重播吗？想问探长中意边个本地歌手？讲几个来听下。 即系 sorry， 讲唔到几个添。其实本地有啲咩歌手？我就系识得啊，容祖儿啊，识得啊，即系泳儿啊，同埋识得边个啊？识得啊，任 K 啊，同埋啊，郑信啊，同埋啊，周柏豪啊。嗰啲嘅啫，咁但系冇乜特別欣賞喎。如果態度咧，我非常欣賞啊，方大同嘅原因咧就係、是、我嗰陣時我 studio 咧 我 office 咧喺人哋嘅 studio 度寄存嘅時候咧，即係大概一年前啦，冇大半年前啦。咁嗰度一個 rehearsal room 嚟嘅，就有好多歌手咧，就臨唱佢哋嘅演唱會之前咧，就去嗰度排練嘅。咁我行過都成日見到佢哋，咁成日都撞翻以前音樂界嗰啲朋友，即係而家好多做 musician 啊，做監製啊嗰啲朋友咧。咁有時探下班啊，甚至乎啲 musician 咧，亦都係我入行嘅時候嗰啲比較資深嘅 musician， 亦都而家仲有做嘅，咁都打成一片，即係見得翻啲舊朋友。以前喺嗰度翻工，咁咧我唯獨試下見到方大同咧，佢肯用好多錢去請樂師，同埋嘥好多時間去練佢嘅演唱會嘅歌，即係相對係有承擔、有誠意，肯花好多費用喺音樂嗰 part 嗰度嘅，咁非常欣賞啦。咁當然好精彩啦。咁唱得好唔好啊，另外一回事啊，唔好提啊呢樣嘢就，尤其是 live 添，即係你唔夠天分就唔夠啦，冇得傾。咁咧，我最藐視咧就係張學友咯，即係做個巡迴演唱會咧，喂，佢 book 咗兩日嚟練歌，仲有一日唔嚟嘅，啲和音唱埋佢一份嘅。挑你係咪忙成咁啊大佬，即係我覺得呢啲人已經唔鍾意音樂㗎喇，即係覺得到返打份工咁樣，覺得唔夠數，覺得蝕俾你呀咁樣，即係覺得好乞人憎囉。即係你做到咁樣，你即係你夠膽死喺幕前話自己好鍾意音樂嘅呢啲人。陳奕迅就唔同啦，陳奕迅裡裡外外佢都表現到佢係真係好鍾意音樂嘅。因為當佢未紅嘅時候呢，我唔知幫商台客串過一個唔知嗰啲好逗嚟嘅 live 呢，喺長洲喎。咁呢有啲我幫人打 percussion 呢，咁呢陳奕迅嗰陣時候未紅嘅，咁佢即係佢只要你同佢傾音樂呢，佢完全好忙我咁樣，可以傾好耐嘅，傾點樣錄音啊，用啲咩器材啊，佢可以好好傾嘅。即係佢真係好鍾意嗰樣嘢囉。同埋啊嗰、那個咩軒啊，嗰個咩軒呢，叫做嗰、那個廣州仔呢，佢又係好 Q 鍾意錄音嗰啲嘢嘅。即係所以我同佢又有啲偈傾嘅，撞到嘅時候。咁你問我鍾唔鍾意，我真係講唔出喎，有邊個鍾意。啊 ,Janice 呢，佢唱得非常好啊，冇錯。即係冇感情囉同佢啲，因為我都唔係好聽過啲歌㗎喇已經。 Nicola Meta 播咗兩秒之嘛。 我好彩。 Gary Lee播一句半句應該唔會 cut 啩。Anthony Chip Janice 把聲好正啊。Sharon Ann 冇播嘢喎。係啦，到底係邊個扭曲網腿？點解我唔覺得上面有講過嘅？迪航、Raymond 唱小弟覺得方浩文唔錯，留人生在這世上，恨絕不能止恨，唯有不怨方能止恨，這是永恆的真理。 好深啊 ！Pat Put M 我鍾意憶年，王菲新嗰啲我都唔識。Sharon M 探長拍定啲靚或者 Trico 嘅生活片段，隨便拍唔需要講究。Greg 試用。哈哈 ,Nicola 張敬軒， 係呀冇錯 ,General 張敬軒。 頭先我冇播到，但點解有人講 Tears for Fears 嘅，上面打錯唔知喎，有打錯咩，我真係唔明喎。我唔明你講乜喎 ,New Order 啦咩，你係咪喔。唔知啊，其實我去咗廁所期間，我唔知道發生咗咩事，應該冇事啩，因為播唔似一首歌。不過你播一段都死嘅，如果即係放錯咗嘅話，張敬軒已經投共啊！佢唔係不嬲都係共產黨嘅咩？佢媽媽係幹部嚟噶嘛？聽講方浩文咧就好得意喎。嗱，其實嗰陣時我住喺佐敦道嗰邊咧，咁因為一個商業嘅客咧。佢哋有個 event 就想錄一首主題曲，咁呢竟然方浩文上嚟我企就幫佢錄嘅。咁我覺得佢當時嘅表現非常好，第一 take 同第二 take 同第三 take 都冇出錯， 音准拍子准，是语气不同的。我觉得哇非常高质、啊、这个歌手，因为录音是另外一回事来的嘛，同埋 live 又。咁但係呢我不嬲都觉得佢几正嘅。无论样啊唱歌都几好嘅。但近来呢我喺 Facebook, 定唔知 YouTube 见到有人 share 嗰啲 live 呢，嘩真係好难听，即係走音啊成啊，同埋啲风格又几老土啊咁样，即係变咗少少几年之间。咁可能首歌嘅问题啦，或者监制要求嘅问题啦，我就唔知啦，即係有啲跌眼镜囉。不过呢如果唱 live 好唔好呢就唔完全关个歌手嘅实力嘅问题嘅。唔係当然如果你实力真係好劲嘅话，你天生嗰个头骨嗰个共鸣好强嘅话呢，你係好难走音嘅。因为你摸到自己，而你个喉咙，即係你个唱嘅声带又協调到嘅话呢，基本上係好难走到音嘅。即係呢啲咪为之好有天分嘅歌手囉。咁但係正常呢亚洲人个头骨可能渣少少啦，即係嗰個傳導冇咁強啦。咁好容易呢當你聽唔到個 monitor 呢你就會走音，因為聽唔到自己唱成點，而唔可以即時咁樣調節到你嗰個聲帶嘅運行啊，點樣用高低音啊咁樣。咁所以呢如果當你聽唔到 mon 嘅時候呢，你只要隻手撳住隻耳仔呢，通常都會傳得到上個另外一個耳膜嗰度。咁但係我上次真係好失望囉，咁我連續搵咗幾個方浩文嘅 YouTube 片段，嘩都跌曬眼鏡囉，好陰功，可能狀態又唔係幾好啦，我唔肯定。 搵信王，我以為你最妙係宋禮勤 Pat put and Janice 聲好甜，是唐張敬軒係真係讀音樂嘅Cliff Jarvin Lugin 列到好聲 Walt 原播了二秒啊，全員超有諗和寫信支持東北13+3，想複述翻猛鬼 Studio 有一集講羅湖懲教所嘅鬼故事，唔想咁空泛咁齋講支持加油呢個諗法會唔會好撞鳩 Walt 如果我冇聽錯 XD 留人生唔怪得學友 D 唔好聽史唐牛 Tune Room 超唔會支持你咁做，沙文王林二問得唔得 ？Walt 元芳小明女隻碟404 not found 得。 咁深嘅你讲啲咩？方小明咩？唔知你咩404 not found？ 我唔中意讲咁啊。咁啊，头先我要啊复漏咗个朋友。系啊 ，Sharon， 你问咗几次都冇答你。剛才講的網台呢就是、MJ13 啊、有人答了的那個叫什麼澳門那個叫什麼、那個叫做、忘記了你上去看看澳門那個叫什麼呢，那個主持人叫薛高，他講的東西都挺好聽的，還有他個做網台的技巧都不即不錯的，挺引人入勝的，甚至乎那個陰謀背後那個叫做蜥蜴人叫什麼名字 Adam， 那些未一面到就係美國佬就係毀滅世界咁樣嗰啲啦，即係我都某程度認同嘅，咁但係佢似乎背後有啲 agenda 囉，我覺得或者有人有啲既得利益囉，或者即係個 server 邊個買㗎，屌你講埋咁嘅嘢嗰啲呢，即係嚟你喺邊度打工呀、啊、講埋咁嘅嘢咁嗰啲囉。咁卓飛咁我可能覺得佢可能要上大台又保險少少咁樣，因為大台都係邊有畀錢㗎咁樣嗰啲呢。啊大台係咪邊有畀錢㗎呢，我真係唔知道。咁仲有Winsome 你話唔係最廟宋禮勤，我話講緊鍾意㗎嘛，冇講緊廟㗎大佬。如果廟㗎真係多不勝數啦。有人問有一集講羅湖懲教所，喂嗰集都幾好聽㗎真係。周生。咁同埋林義文我覺得冇乜特別囉，即係聽完等於聽空氣咁樣冇嘢囉，聽完又唔知做乜。同埋周生你話支持你咁做你支持緊邊樣嘢啊，唔係我支持緊周生嗰樣嘢，我明啦。 我啲對文字嘅理解能力比較差。我上個禮拜仲以為成日講法國歌，唔知做乜。我點解法成日講法國歌嘅？而家啲人係咪興乜法國歌咧？咁樣，屌，原來誤會咗添。 Sharon M. Jason Mraz 唱 live 好好聽啊 ，sorry 唔、哦、係本地歌手。 唔使 sorry 嘅。 坐火車我有去睇方浩文演唱會，嘉賓唱得好過分， 真係慘啊！ 唔知係咪因為要寄舞步所以故此失彼。Sharon M. To Moon Chow 嘅災字啊，公理為你有資格畫學又唔中意音樂。Raymond Chung 404 Not Found 係方浩文隻碟。小明坐火車客。任君黎留 Adam Renault Cam 試圖解密， 係試圖解密啦，冇錯。 好笑啊！探長今晚突然失憶，好嚴重。留人生非紅非藍非黃，只想多角度睇事物，唔想俾局限。 嗯 ，Chinese Chung 背後有陰謀。Nico Lar 卓飛舞上大台好耐啦。 哦，係啊。其實咧，試圖解密咧，就係、是、我澳門個節目，因為可能斷橋和重佢 relay 唔到，即係同 Vincent 講嘅。仲有就係、是、方浩文要跳舞咁陰功啊！唉，我覺得唔熟就唔好揀嚟啦。不過香港做娛樂圈就係咁噶啦。咁仲有我有資格講學友唔中意音樂，點解我冇資格啊？喂，咁你拎啲唱片出嚟賣，有人幫襯過，我睇咗電視，我睇埋你啲廣告，我點解冇資格話你中唔中意音樂啊？我只不過講到我見到目測嘅嘢啫嘛。喂，大佬，你開個大陸巡迴演唱會，你夠膽死？嗰度十幾廿隻歌，你上嚟個零鐘，你又叫練好啲歌啊？每次即係你有一比較啊嘛，我點解冇資格啫？我就係見到方大同，佢真金白銀請咗成差唔多廿個 musician， 即係佢公司啦，可能有錢啲啦。佢去為咗個演唱會表現好好，令到觀眾好 enjoy 佢哋音樂。佢係能夠付出㗎喎，佢可以唔俾㗎喎，可以好似張學友咁樣練一日㗎喎。呢、這個咪就係我嘅衡量方法囉，點解冇資格呢？請問咁點樣先叫有資格呢？請問係咪要識唱歌先有資格去批評人哋鍾唔鍾意音樂呢？即係我講咗個理由㗎喇喎，咁咪你講下你嘅理由點解冇資格先，好冇？ Sharon M 網台個名竟然叫做大台，爆爆 Winsome Wong 點睇趙學義？小明坐火車 To Moon Chow， 我有寫信俾東北十三子，要多啲支持。 係啊，冇錯啊，即係有一個我都收到一個 forward 咗過嚟，係寫係咪寫信去去國會嘅係嘛？美國啊，好似係啊。 Marvin Lo 如果走 tour 同一個 rundown 行咗好耐，好多 artist 都係練一日，最多都係兩日。 喂，但係我最慘，我聽到佢舐曬嘢咧，喂，即係甩皮甩骨嘅喎，咁就照收貨喎，即係佢當大陸嗰啲係豬咯，明顯就係、是，即係你咁樣都話自己即係叫做中意音樂咧，即係我嘅衡量方法就係我認為佢咁樣就係唔中意音樂咯，我唔知有冇錯啊，即係你可能即係你擺一啲情緒落去咯，可能係我唔知啊。Hello Lee Water 阿水呀、啊、 Gary Lee 張學友要花時間去練一字馬， 為什麼 沒時間練歌， 他為什麼練一字馬我不明白、啊、所以呢即我覺得即香港人以往都是這樣的啦，即是人們喜歡陳寶珠又不說得陳寶珠的，喜歡蕭芳芳又唔講得蕭芳芳嘅，即係講咗我啲大家姐個年代呢，我媽個年代呢，即係討論一件事唔係你鍾唔鍾意係你個人嘅觀感㗎嘛，即係你提出嗰個事實之後，咁有咩好拗呢？即係個事實就係擺在眼前啦，即係你有冇資格去話人哋鍾唔鍾意音樂，我覺得人人都有資格，你話我冇資格講嘢都得㗎，即係我唔會因為咁樣，我覺得你冇資格話我唔適合講嘢㗎喎，即係把聲又沉又 flat 又唔入咪，咁你冇資格做節目，你都有權咁樣話我喎，即係我覺得真係好笑，我覺得咁樣認為有冇資格真係。 廉昌海探长 Nicola Gary Lee 是黑黑黑笑关我 为什么啊 Gary Lee 我练一字马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你斋笑有没有人解释给我听好小明草在解释给我听好像 Live chat Nicola Hi everyone Rose C Hello. Hi Marder 135 Hi Walt June Hi Ultraman So 96度 Hello everyone Hung Chan 你怎么又想回去几位 Very Chan Hi 航拍机有型的 整日都有些鬼东西出现了 报到9推24 Walt June 100港元月费 Nicola Onizuka 64大 Liam Chung Hai 探长 Nicola Gary Lee 是黑黑黑笑关我 啊去到这里就坏了不知道为什么跟着到 Randall Cam 仕途都好过的这条肥佬讲到明好憎美国佬但自己又吹好向往自由 吃屎啦这些人 为时下不想比不比你播又神又鬼的东西李沃特刚收工 小 明坐火车男人心一字马 Sharon Ann 小明坐火车你犀利够爽手啊是应该给多些支持班二时 Jarvin Luke 感他走了这么多场都烂晒嘢，又真是几大镬 唉你为什么他是不是打的万字覆我呢那位说没资格那位呢还是收了皮即刻给个 unlike 是不是就是你先 Nicola 七月下毒翻转头 Gary Lee 佢上次个演唱会上海嗰场 Tribute 肥姐五十几人先练一字马小明坐火车 YouTube Home Watch V 等于 X3CPIW 林宝仪 呢啲读好难读噶，大佬读咗出嚟冇意思，自己攞去拎啦。有冇探长有冇睇打死不离三父子啊？我、哦嬲啊！監製睇佢耍手令頭，咁啊有都會揾個腳一齊睇呢套戲。其實我都想睇嘅，我只不過最秒咧嗰啲香港嘅片商改埋啲名啫。總之印度片就叫做打死不離咯，打死不離吹蛇笛啊！遲啲可能到真係蜥蜴人向往性愛自由啊，係都唔定喎，可能好多人唔知道你講乜嘅喎。OK 啦，见大家咧有少疲劳咧，唔知道要瞓未咧？哦，而家都好早啫。咁咧，头先讲到一半，我 skip 啲嘢咯，因为我都预备好多嘢要讲嘅。咁咧，我记得早排咧，我着迷一个剧咧，叫《鬼探》啊 ，Feel TV 嘅《鬼探》咧。咁咧，我追到大结局啦，当然。咁即系其实我。覺得成個劇呢即係佢個頭開得好好嘅即係佢個氣氛啦佢嗰種嗰、那個 packaging 啦即係個手法啦 overall 都係比較新鮮嘅即係以香港劇界嚟講呢咁呢就當然有得甩漏嘅地方啦可能拍唔足組啊有啲嘅講故仔方法有少少 skip 得好勁啊又懶又型啊咁樣但其實堅有型嘅劇界嚟講啊好過曬無線嗰啲先啦，咁咧即係個好過意思咧，就即係佢唔會太刻意咧，即係打埋啲燈咧，你個主角嘅面口好清楚啊咁樣，同埋即係大膽啲啦，即係具體啲嚟講，咁我幾欣賞嘅，咁我好期待第二個 season 又出啦，咁但係咧就中間有位聽眾咧就同我講過，誒呢套邊好睇啊，我都頂唔順啊，即係接受唔到。咁介紹咗我睇奇妙電視嘅大空部嘩我即係我盡量呢即係撇除自己嘅 bias 走去睇啦但我睇咗幾次呢都頂唔到15分鐘嘩即係打啲燈嘅肉酸啲五顏六色嗰啲色盲咁樣啦第一第二就係我可能我個人就比較唔係好耐可能耐閒去睇個劇嗰啲起程轉合同埋編劇所謂好唔好啦。咁第三就係佢啲手法真係好老土㗎大佬。成日播埋啲嗰個導演嘅輝煌時期嘅 hit song 呢就播一首歌就講幾句對白跟住又播第二首歌咁樣。即係嗰種懶又型懶係浪子嗰種嘅手法實在 太老土啦，即係佢講王喜嘅男主角。咁我哇一節我頂唔順呢，喂即係想點呀、啊、大佬。即係我覺得好啲老土怪扮有型呢係好陰功嘅，即係你成日都借人哋條裙冚自己嘅腳，又講唔到個故仔，而個故仔又係用個 voice over 嚟講㗎喎，中間又要搵啊嗰、那個洗米華叫咩名字，嗰、那個即係總之洗米華啦，唔係賭場嗰、那個，佢係做主持嘅，有用啲對白嚟講曬嗰個故仔，講曬嗰個起承轉合，個人嘅性格個背景，跟住又繼續演戲，又播歌，播完歌又係出翻阿王喜咁樣，哇！真係好難頂，即係如果對嗰位聽眾有啲冒犯咧，即係我其實唔係針對你啊，即係可能你睇到嘅嘢唔係我睇到嘅嘢啦，可能你識得欣賞人哋嘅編劇嗰種手法，但我就唔識欣賞啦。咁所以咧，真係超難頂，點都睇唔到一集。我第一次睇咧就睇廖啟智嗰集。即係其實佢個劇開得幾好嘅，即係講嗰個 situation 係幾特別嘅，即係講廖啟智係一個雙性人嚟嘅，即係佢有女性嘅器官，但係個樣係男人，咁唔錯嘅，即係佈局佈得，而佢個故仔我都有興趣繼續睇落嘅。哇！但係佢嗰種演繹手法咧，我真係超級頂唔順，又係睇咗節半已經頂唔順啦。同埋人人都話廖啟智好戲咧，但我一向都唔認同，我覺得好戲，我覺得佢有誠意啫做戲，但係天分同埋個表情，我覺得佢都係唔達標嘅，真係，因為佢好多唔同嘅角色嘅表情都係差唔多，甚至乎嗰陣時就選戰，我都覺得成套劇做得最差係佢，因為太 over， 同埋唔講得上佢有演技咯，可塑性低咯可能，咁所以咧，真係唔好意思啦，雖然嗰位聽眾強烈咁樣推介我睇，但係都係睇咗兩次都係失敗嘅，即係唔能夠睇到落去嘅，咁另外講睇劇，我就啱呢幾日睇嗰套Netflix 嗰個 Defenders 啦，咁人人都慘到上天棒嘅，咁我又唔係覺得太難睇喎，咁只不過第一集都睇唔曬，瞓著咗啫，咁跟住繼續睇都 OK 嘅，即係個佈局都唔錯嘅開頭，咁所以唔知啊，即係睇劇就最好，即係可以好多空間可以討論嘅，因為譬如你話覺得佢好。咁如果呢能夠導賞返細佬呢啊你覺得係邊方面好呢咁樣咁可能我又留意多咗唔定嘅。咁但係你叫我自己睇個大空部呢我真係超難頂啦，暫時嘅即係嗰最難睇嘅大台意外嘅劇嚟嘅，我覺得係。唔知大家認同或者覺得我唔識嘢都可以發表下嘅。 留人生探长有骨气，感言全元超之前听亲都系渺无艳芳，系咪第一次话张学友 Nicola 肥色热哈哈哈哈 Thomas Yard Hello 探长 Raymond 唱港产片改名越来越无创意， 不嬲都冇 Music MV 邓模式打死不离三款女好睇 Ice General 食翻主角名作个戏名。常映三款女我会自己去睇 Nicola 打死不离三款女好睇、 哦、 I've General 鬼探愈后愈多 是、啊、因为唔够早数我想 你是不是想讲绿豆风波 咩嚟 㗎三款女我都系自己一个睇好好睇、 哦、 沙林王大空暴 冇错 Liam Chung 有冇睇出猫特工队 冇 算唔错 Leo Chung 同监制睇啦冇得算 okay, 沙林王佢 三两绿豆有咩风波Nicola 梁 是没错洗米华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冼米华叫梁思豪、 嗯、 I've General 梁思豪 我、哦、多谢你点啊 出猫特工队泰国片都不错、 嗯、 I've General 当是怪谈敢做、 嗯、 Sharon Yang 基本上看戏是个人活动我多数自己去看哈哈哈哈哈 By the way 君南都做了了、哎、我都想看 自缩做戏太用力来来去去一个 feel 廖查廖启智演技一般Liam Chung黑镜就有 哇正啊这个我期待啊 选战同律政狂人演法一样 哦是咩律政狂人是咩嚟我唔知喎选战我知道律政狂人是咪是无线嗰啲嘢嚟㗎 廖卓蝎子王介绍美剧《美国众神几正》 哦。 Johnson 列见到梁思浩可以转台啦。Rotters are out of funders 头两集系几闷。第三集未开始就 奇、哦、 Gary Lee 听你咁讲奇妙电视集嘢，似乎最吸引系个剧名。Wayne Someone Slim Wong 个原著作者同导演加制作团队反晒面，隔空胡闹。导演最嬲系 V at U 响冇问过佢哋嘅情况下，将一场好重要嘅戏硬剪咗大半集。公理坏，没现场 rehearsal 就不爱音乐。短褲建工就是不尊重份工。我想你对音乐的眼光只局限是香港，我不会晒时间打千字文回应你的见解。 我讲个比较而已，喂，你觉得不，你觉得即是你感觉到那个人的态度啊，最惨就是你给我听到他玩成点啊嘛，同埋唱成点啊嘛，大佬。即是这个是我第一身的经验，我即是足够嘅信心去讲呢样嘢出嚟，我陈述翻我见到嘅嘢啫。咁究竟系咪因为唔 rehearsal 就唔中意音乐？咁你自己去判断咯。即系如果你咁都判断，认为咁都系嘅话，咁呢啲即系等大家判断你嘅判断啱唔啱，定我判断错唔错咯？即系冇所谓噶。即系只不过我系第一身见到呢样嘢，我讲翻出嚟，你就凭你嘅感觉，凭你即系可能你。见世面多我都唔定，可能你识音乐多我都唔定，咁唔紧要啦呢样嘢，即系只不过我有个渠道讲咗出嚟，咁咪就系咁样先叫倾偈咯。即系讲资格嘅话，我觉得真系太可笑啦。 Why some 最好戏系温兆伦 Jack Music M B 邓无色律政狂人。粤剧Liam Chung出猫特工队，其实系出猫版迷幻列车。 咁好笑。 Lotus Zero 咁有冇睇 Channel Zero？ 上 眼君南岛拍得好认真啊！挥飞 Stupid Channel Netflix 有套新季的 Mist 有冇睇？ 我死啦！边有时间睇咁多嘢？个套套都系好，即系唔系套套，即系我真系好想睇晒你讲嗰啲啊！只不过真系冇乜时间。同埋韓國嗰套嘅我想睇啦，即係嗰個的士佬嗰套呢，嗰套我未睇，定唔知未做添。Channel Zero， 唔識喎。The Mist， 聽個名字都幾神秘呀。我聽張 Sir 呢，即係張錦晴講呢，因為佢識溫兆倫嘅，佢話原來佢當時呢即係愛國嗰個言論呢，佢其實佢唔係特別愛國，又唔係特別即係一條懵膠嚟嘅，即係有一做就做，有一食就食，飯來張口嗰啲人嚟嘅，咁又唔係特別狂熱政治嘅，但係點樣講出就講，講出嚟賴咗嘢咁先，嘩係乜咁㗎原來咁樣，即係張 Sir 咁同我講啫，咁我覺得都抵你死呀，亂咁講咁濫情，諗住攞著數呀。 Nicola now为什么温兆伦敬爱国，哈哈哈哈。傻人温本身让我睇咗前度，成日想扮绿豆，有啲眼高手低，唔够绿豆咁好睇。 唔知你哋讲乜添。 十分欣赏打死不离嘅 Amy Khan 有勇气每套电影都探讨一啲社会问题，例如 PK 我有睇 PK 喎。 三兄弟讲教育，三兄弟讲男女不平等。 不過他們的戲很白的，即是這個系列呢，你講緊我，你剛才說三套，我看了兩套呢，他們很白的，即是很適合香港觀眾的，即是你看過無線劇的話呢，他的一個很認真水平比較高的一個無線劇這樣咯，即是樣東西都要解話解曬出來的，用一些很浮誇的表情去話俾觀眾聽他喜歡還是不喜歡那樣東西，荒謬和不荒謬都用個表情表達的，咁我覺得都好嘅，即係個訊息比較明顯，同埋佢個內容係比較正面。咁呢啲喺印度嚟講，我諗呢個 formula 真係冇得輸喎，可能係。 Rotters Zero 我都有追緊 Feminist Sharon Ann， 我剛剛睇完 Netflix A series of unfortunate events。Pat Put An 探長有冇睇過韓國電影哭聲 ？Jack Music MB 韓國逆權司機未上。Sharon 嘅温兆倫擦鞋揾食啫。 係， 咁仲有 What is Zero？ What is Zero？ 系 Stephen King 嘅小说，当年有拍电影叫《无地二杀》。廖春学又唱歌纯揾食啫，唱咗几廿年都咁上下，反而觉得咦神感染力仲好啲。 系、哎，我都觉得系，因为张学友咧，我点解会对佢比较熟啲咧？因为以前我做剧照嘅时候咧，我同佢系即系同一套戏里面做咗半年啊，咁都有偈倾嘅，你知。戏行里面咧，即系只要你嗰班人成日都撞口撞面嘅话咧，即系你好难唔倾偈嘅。咁尤其是我成日都戴住个 headphone 嚟开工噶嘛，因为以前啲戏都唔使听声嘅，即系好长时间喺片场咧，咁唔听歌嘅品啦，系咪先？我嗰阵时听最多歌，即系嗰阵时我直头有个 CD 盒咧，一打开摄咗二三十张 CD 喺度。隨時去同人交流啊，咁樣咁帶住個嗰陣時係 Discman 啦，啱啱轉 DAT 嗰個年代啦，嗰陣時咪有 MD 添，咁同佢傾音樂嘢嘅，同張學友，即係佢態度係好頑劣、好惡劣嘅，即係佢去到嗰個階段係差唔多最紅嘅唱歌，即係嗰陣時係出緊咩《惡狼傳說》之前，你講諗下係九十年代之前，咁咧。咁商台呢仲啱啱開始有搞埋啲咩叱咤嗰啲嘢呢，咁余真呢突然間發咗癲呢，就要將嗰啲香港嘅歌星嗰啲歌喺商台度播嘅條件呢，就要原創歌。咁當然對於一啲既得利益者嚟講呢，當你一隻碟有11首歌，有10首歌都係嚟自日本歌，得1首歌係俾返香港嘅作曲人作嘅時候，咁我當然呢個好 hot 嘅話題啦。當時咁我就問佢啦：，哇！你上一隻碟11首，有10首歌都係，你下一隻碟會唔會揾翻多啲本地人作啊？咁樣佢直接同我講：，哼，本地嗰啲唔得噶嘛，邊度得啫？啲歌都唔得嘅。我話咁，我諗你咁講又唔公道喎、啊。你揀親日本歌都喺嗰邊 hit 咗，你先至揀。咁但係你咁樣咁武斷，你就話香港嗰啲唔得。但系点解谭咏麟《爱情陷阱》里面嗰啲 side track 只只都得啊？咁当然答唔到我啦。咁即系佢嘅睇法咧，去到音乐咧，就系卖唔卖钱？可唔可以令到佢致富，系为佢嘅 first 嘅 impression 啫？我觉得只系即系啲嘢得唔得咧？佢唔系真系听嗰啲嘢得唔得嘅。咁爆咗之后，嗰首歌 hit 咗，咪话得咯。首歌因为原创歌嘅刺激同埋对乐坛。或者樂迷驚喜之處呢，就係人人聽到首歌人都唔同嘅。咁當然你做生意，咁喺日本度 hit 過嘅首歌賣到錢嘅，你買咗返嚟呢啲生意梗係易做啲啦，係咪？咁即係音樂圈或者音樂行業裏面，咁你嘩點解美國或者英國咁成即係呢一行咁搵到錢呢？因為人哋不停都會試新嘅嘢，咁呢市場就係充斥住一啲你估唔到佢嘅嘢。當然有人死，有人會因為咁樣大爆嘅。咁呢啲係好正常嘅，但香港嘅生意人就係蠢到咁樣嘛。即係你話好精就得，你話好蠢就得。佢唔為將來，唔為你個文化產業，淨係識得話人哋去侵略你嘅文化。但你唔檢討下自己，你嘅文化會唔會俾一啲養分佢？會唔會持續俾佢生存而產生一啲文化出嚟，賺翻人哋嘅錢？以前有，但係漸漸就冇啦嘛。至到張學友，我相遇佢喺80年代尾90年代頭嘅時候，佢咪同我講咗一番咁嘅說話咯，咁咪俾我個感覺就係佢不知所謂咯，就係、是、間接你亦都令到自己冇埋後路咯。所謂嘅後路，你試下你唔開演唱會，你再賣你嘅碟，你仲有冇人聽你啲歌啦？梗係冇啦，即係就係咁簡單啫嘛。即係你同人講，即係聽嗰位朋友講，你有冇資格？我覺得我有資格過你咯，一定，因為我認識佢好多年啦。當然，我話我有冇有資格過你啊？我梗係講笑啦，因為我認為你批評佢，你都有資格嘅，因為你都係佢嘅受眾，因為你都係透過電視台收廣告錢，而佢先有機會喺個電視度唱嘅。咁點解冇資格呢？笑話。 搵信运司令王，所以啲人就係话睇前度同三一如三就知南方舞厅根本完全唔識編劇，绿豆好睇根本唔係佢嘅功劳，哼邪君男都好睇呀。搵信王之前想睇編寫美好时光，但太忙 miss 咗。Vice General 咁维持陈小春都係真心傻佬一个，平时几爱国都好，在微博撑粤语依然会被强国人屌到反艇。 哦，咁佢有态度 喎。曲声好静，解读角度空间广阔。辉 face to per channel 当年903支持原唱音乐 ，pat put and liam 唱，曲声又紧张又刺激又扑朔迷离。Hunche MD 死得最快，三年就玩完。Renault clan 学友转数好似几万，试过做现场嘉宾。同人搭唔到嘴，雷曼输钱之后就一味狂巡回，但新歌就一般，入唔到屋同脑。 你入唔到屋同脑啊，唔关佢事嘅，因为实在而家大家真系会揸住嘅唱片嚟听歌嘅时间同埋专注力咧都好低，咁入唔到脑好正常嘅。咁我唔会觉得系佢嘅问题咯。咁我想知道哇，你咁鬼多介绍咧，我真系。我大半數都冇睇過，真係大鑊。香港就咁慘，可能大家嗰份工或者已經係退咗休，所以好多時間可以享用呢啲咁嘅娛樂啦。我又唔 download 戲乜滯，我又冇乜時間去戲院睇 Netflix， 我係蝕俾佢嘅，因為我真係睇好少嘅。買咗個 service 之後，咁你聽嗰啲哭聲係咩嚟嘅呢？係咪劇嚟？我完全唔知喎，真係大鄉里嘅。真係大鑊啦。 Gary Lee 探長 Ryle Play 張學友話香港啲嘢唔掂，即刻念起食屎啦你個樣，有曬畫面，sorry 無聊咗。句號，囂是路寶張學後期果種裂著後槍法。不敢恭维 ，Liam 唱学友系咪爱音乐？上咗神台后所做嘅好明显啦。Bruce Man Hi 老氹， 喂 Hello Bruce， 搵信三年啊嘛 ，Bruce 无聊，净系记得佢被飞扬中介公司 blacklist。Rotis Zero 其实 Tommy Khan 在之前有套叫 Debut 漫画日记，冇喺香港上过，好好睇，系冇歌冇部分，成套 预告 气氛好淡，淡然好静。有兴趣可以找来睇、 哦、 Ive General 自己作品被人删改，唔开心都正常，不过文字转做影像，媒体可以表达嘅资讯多咗，如果改编完好睇咗，唔使咁介怀。 嗯，哇，好多介绍喎、啊、你哋，哭声系电影嚟嘅原来。哇，咁你话嗰个咩 account 话嗰个叫做？American 啊，咁实唔受欢迎喎，冇歌冇，真系。你话作品俾人改咗，系咪就系话鬼探咧？系啊，好惨噶，即系做创作嘅灾难就系咁样啊，嘅哀歌啊，简直系。 Raymond 唱得最讲句，由从前到依家，香港人赚到钱都唔会贡献翻自己行业，拎去炒楼炒 食屎咧。 是不是应该我都系一套都冇睇过。Pat Put and 哭声是电影 ，Winston Wong 居说 Netflix 套 The Crown 几好睇，啱晒我哋啲讲英语业。 哇，非常好睇啦 ，Crown， 我冇追啊，系啊，监制睇晒，但我咧。在旁边睇呢，嘩，佢哋嗰啲拍摄嗰啲技巧同埋嗰啲 art direction 呢，就劲个电影㗎，真係唔係讲笑㗎，真係冇夸张㗎，嘩，靓到呢，即係佢哋嗰啲衫啊，揀嘅颜色啊，嗰啲 camera angle 啊，嗰啲拍法啊，嘩，睇到简直係极品啊，即係其实个个 shot， 即係讲个出巡啦，讲緊嗰场啦，个个 shot 都係广告咁嘅，你諗下拍广告几贵，拍劇又幾貴先得㗎，即係其實 Netflix 已經打破咗好多其實 HBO 已經係㗎啦，已經打破咗好多劇同埋電影嗰個分野，因為聽講原來拍劇呢賺錢就少唔得過電影嘅，香港就差好遠啦，所以好多電影見到嘅喺劇都見唔到，但係美劇或者英劇 佢哋嗰個 budget 我諗真係好近，而佢賺嘅錢亦都係好接近咯。因為我聽過Seinfeld 咧，即係嗰陣時嗰套係阿飛咩咩咩誒阿宋飛正傳咧，哇！人哋一套係有成七位數嘅美金嘅喎，嗰、那個 Seinfeld 嗰個有，即係諗下長壽喎，仲係做好多年嘅喎。喂，即係原來佢嗰啲 budget 咧同電影一樣啊，幾乎係咁，所以真係我覺得 Netflix 真係好抵睇啊，抵睇個戲多多聲添啊，因為我睇唔曬。我諗我20分1/20都睇唔到啊，所以你俾90多元一個月真係超值囉。如果咁都要老返嗰啲啊，真係要檢討下大佬，即係人哋編劇都要養家㗎、啊、大佬。 Gary Lee 話呢度啲網友好靜，咁多推介有排追 Pat 我今日終於睇咗你介紹嘅空磅 Sharon 呢個 Netflix 好靜，仲免費送你試用一個月。Bruce Mann 平時翻工只可聽重播 DBC 到依家。 喂 ，thank you 啊 ，Bruce。 Liam Chung 哭聲個人2017最佳韓片。I've general 唔好意思講得唔清楚，我講緊 Flat 綠豆同前度 Sharon M Sherlock 電視劇，我覺得好睇過 Sherlock Holmes 電影第二集。留人生常獨行，常獨步。戏要自去感受。 系，Tim Blink 好生面啊嘛。 Simon Wong 半生旺，等我睇下 The Crown 先。 佢真系正 The Crown。 Hello Detective。 喂 ，Hello， 系啦，嗱，大家都开始疲劳啦，我又转话题啦，不如嘛。呼应系啊，仲有 View TV 咧，我最近。即係我通常呢收工返去食飯呢，即係當兩隻手都唔得閒嘅時候呢，我就會開個 View TV 嚟睇嘅。咁我睇咗I Love 佢哋有個節目呢叫做唔好意思標籤你呀。咁呢我睇咗兩集都非常好睇，我覺得。即係佢兩條友呢，因為講埋啲嘢啦，以前製作嗰啲都好甩流嘅。咁佢甩流嗰個風格呢，就令到你呢對於佢嗰個係咪劇呢嗰啲嘅綜藝節目啦，你又唔會太認真睇裡面嗰啲係真定假，你只係當一個 show 呢，呢個態度係非常好嘅。例如呢佢搵咗啲 Tomboy 嚟做一個節目，咁啊 Tomboy 之神嚟做一個主持嘉賓主持，就搵咗啲另外一啲以前係商台做定唔知喺邊度搵返一啲嘉賓呢，就嚟估邊個係 Tomboy。 咁如果你太認真你就弊啦，你覺得嘩，你如果嗰班人真係 Tomboy 呢，你咁即係叫做埋啲嘢咁冇尊嚴咁樣，佢哋又制嘅咩咁樣。咁但係你諗深層嗰啲可能真係演員嚟嘅呢，未必係真 Tomboy 即係你唔會踩到個界線。咁同埋有好多嘢呢，社會成日經常見到個問題呢，而係佢透過呢個節目呢就令到多啲人唔使估下估下啦，佢真係嗰啲好弱勢或者好罕有嘅族群呢，就走去親口話俾你聽究竟佢哋喺個社會嗰度嗰個情況係點呀。因為呢這個節目如果一啲左膠睇到呢，我諗佢無地自容㗎，真係。因為左膠呢成日呢口聲聲呢就話要捍衛呢啲族群，但其實佢哋有啲手法呢就根本係歧視緊嗰啲罕有嘅族群嘅。例如一啲同性戀啊，一啲變性人啊咁樣。因為你係最歧視佢嘅地方呢，就下下要將佢擺喺一個受你保護，受你一啲社會嗰啲有心人去保護先至能夠企出嚟講嘢嘅一啲位置。而有啲好自我嘅基佬啊，或者一啲或者變性人，咁所以佢哋係唔係咁諗㗎喎。真係我親口亦都問過嗰套Tagger 嘅咗，即係唔好意思標籤你嗰、那個有個綠魔，我同佢一齊去即係識佢嘅。有一次唔知喺一個 party 嗰直頭問過佢哋啊，點樣睇啲人咁樣話佢哋呢，根本佢哋一啲都唔介意嘅，因為佢哋即係你夠膽行呢條路嘅人都有返咁上下自我。而你有返咁上下自我嘅時候，驚咩俾人講咗，我驚你唔知添。咁就係正正呢，就係我見到一般嗰啲社運界嘅左膠呢，就 佢哋認為佢係反，即係嗰啲逆向歧視嘅，你就係唔當佢係自己友，唔當佢係朋友，唔當佢一個普通人，你先會咁樣反人哋標籤佢啫嘛。根本譬如你叫一條基佬叫基佬嘅，佢係基佬，佢唔會介意你叫佢基佬喎。你只不過你係過分 take care 佢，而你覺得佢係同人哋唔同，你先至介意人哋話佢係基佬啫嘛。即係我從一個基佬同埋一個乸型嘅傾偈之中，俾我嘅感受嚟嘅呢個係。咁你根本上你冇呢啲朋友，或者你冇同佢傾過偈，或者甚至乎你唔係佢，你唔應該代表佢而講出一啲社會人對佢哋嘅咩不是啦，即係醜樣同靚都歧視㗎，因為咁樣高矮都歧視㗎。喂，咁下下都要咁樣捍衛返，譬如我唔夠人高咁樣，我由細到大都自卑，因為我高度，咁我就自然我用一啲另外一個渠道，我去令到人哋取悦到人哋，或者令到人哋佩服我嘅方法㗎嘛。即係生命必有其法，即係你生出嚟點樣，你一定會有方法嚟表現到自己嘅。我覺得嗰班咁嘅左膠嘅人士呢，就係、是、正正就用一個佢哋都冇得救㗎啦，即係佢哋都係俾人歧視，你而呢用自己嘅大愛呢嚟包裝自己係一個好有知性嘅人去保護返佢哋。我覺得呢個係偽善到不得了。咁呢個我嘅睇法啦，當然又有人駁我㗎啦。咁唔緊要，經過互相去討論一件事呢，我覺得都好過將啲嘢擺落地氈底嘅。譬如有啲人，譬如有一集有個叫做 Johnson， 即係強神強，唔係 Johnny 強尼，佢好驚基佬嘅，咪好驚變性人嘅。咁佢透過你話劇又好點都好，但事實上亦都幾寫實，就係透過一齊溝通，一齊去了解多咗，陪佢買餸啊，陪佢煮飯啊，呢檔劇都好，甚至乎後來呢個導演逼佢扮埋一個變性人，就走去招搖嘅，去偷拍嘅，去睇下嗰啲人眼光點樣對佢，而佢用第一身講返出嚟，並唔係嗰啲左膠講出嚟嗰件事㗎喎，可能呢個 case 你話佢或者係做戲咁做都得，咁你咪自己思考一下囉。咁我覺得反而呢個嘅節目呢，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囉，即係尤其是講 Tomboy 講下老婦佢返教會，因為教會好憎同性戀㗎嘛，咁嗰啲人一路話有罪嘅，但係佢又包容到啊。咁佢只不過嗰啲有個牧師覺得老婦係有得救嘅，神會改變佢嘅，即係佢呢啲人懵到上心口地，以為呢啲係自己鍾意男性假扮，或者自己唔鍾意異性鍾意同性，呢啲以為係罪嚟嘅佢哋。即係你咁交嘅話，我覺得就難得佢哋能夠可以互相都包容到，但我覺得呢個實在太交啦。喂，唔通即係每個人都諗住自己犯罪嘅咩？即係你自己鍾唔鍾意，你個身體需唔需要第一身先知道㗎嘛？即係你啲牧師就話人哋有罪，我覺得呢就真係太可笑啦，實在。咁所以我覺得呢嗰、那個咩唔好意思標籤你呢，呢、這個值得大家睇呀，即係更加令到你可以了解社會更加唔同嘅層面囉。即係因為人嘅 bias 係真係好恐怖㗎，事實上。 Walt 議員會唔會旺角他們中烏英係佢真人唔使演Liam 向黑鏡的橋又係超正四必最 Sharon 嘅探長講你原本想講嘅話題啦，唔係又講唔到價啦，哈哈。 好閒啫。 Zero 仲有 Stranger Thing 都就有 season。 係呀、啊、超期待。 Wayne Brett 係我以為你想講教主同傅家俊。I've General 浸白嗰集揾咗老父 ，I've General 當事人出嚟講就最 work。揾信 One 浸白個定義其實好複雜，譬如 Chris and Stewart 算唔算 T B 都眾說紛雲。I've General 唔使他人代言 ，Waters Zero 記得之後有一集要佢哋通街大便。 嚇、啊，咁黐線？你講緊 Viu TV 嗰度咩？嗰套？我扮佢，咦咁好睇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咪有質素嘅节目咯。 I've General 扮强国人 ，Salin Wong Waters Zero 佢哋扮强国人好似句号 ，Hills 路宝狗吹特色，无题性有题。 哦，系啊，其实 即係我覺得跟住個 flow 呢，譬如大家想講嗰啲咪繼續講囉。我通常見到大家有啲疲勞呢，唔係好搭爹呢，想撇呀，或者又想瞓覺，咁我就會轉話題㗎啦。咁仲有呢，如果大家又睇返我個 page 呢，轉話題呀，咁我 page 呢就 post 咗好多嘢，因為我叫大家點題，即係個電車嗰版呢，即係今日個崔景文呢。咁我就其中有一個呢，就係講個覓地起樓呀，即係話空置單位呢個話題呢。因為我唔知點解大家唔知懶定咩呢，我自從講過空置率好高之後，就啲人就成日問我叫我 post 返個 PDF 出嚟，我都覺得真係不勝其煩。喂大佬，空置率，香港樓宇空置率呢幾個字係咪咁難打呢？你淨係問我一句都長過啦，你喺 Google 搵即刻搵到㗎，嗰個係政府文件嚟㗎。咁我今次呢亦都痛改前非啦，即係我覺得你好煩，不勝其煩，但係我都 post 出嚟，即係趁今日我想講下呢個話題。咁我甚至乎呢，除咗政府嗰個 PDF 之外呢，仲有蕭小滔呢，即係一人一支咪嗰個呢，亦都有寫過呢篇文嘅。咁甚至乎呢，亦都有個關注群組，同埋一班關注嘅居民呢，都亦都上過蘋果添嘅。咁我就唔係好明啦，今日林鄭仲喺度講緊起樓啊，梗係要搵地啦。喂，你搵咗地起咗樓，未係咁貴，未係住唔起，咁你改善唔到成個居住問題㗎嘛。喂，而家啲人就係咁諗嘢啦，我唔知係咁諗嘢，抑或有私相授受嘅關係，抑或去幫緊某啲人打緊工。好明顯啦，如果幫人打工，就係幫地產商啦，本地地產商都俾人打壓，幫咩地產商，你就幫大陸地產商啦。好明顯，即係呢個好正路嘅推算嚟㗎喎。喂，即係唔知點解蘋果或者網媒會零星咁樣講呀，但係唔能夠令到成為一個廣泛嘅問題喎。我喺呢度曾經講過咩空置税，咁又有人話空置税好古惑㗎，啲人又搵人抄標呀，搵人開電呀咁樣。喂，乜你覺得咁樣就你唔應該去搞呢樣空置税呢樣嘢咩？喂，你做咩都有人走法去拉㗎啦，即係我唔明嗰啲人係咪本身你自己有層樓記得利益者。喂，所有嘢都有難度㗎，唔係話樣嘢即刻 work 㗎。我亦都唔係老蕭㗎，唔係我講，我唔係一個智者講出嚟就 work 㗎。問題就係你總之個方向就係大錯特錯，冇樓就覓地起樓，起完啲樓冇人住嗰啲樓，因為大家住唔起，不停起埋空置單位出嚟，填埋個水塘又起樓，起完啲樓又係冇人住冇人買，咪又益曬大陸人來炒炒炒炒炒炒。但係唔知點解大家都冇一個聲音呢，就係可能空置税係其中一個方法啦，或者去正視返一啲冇人住嘅樓。問點解都冇人問嘅，我發覺即係幾年嚟都係搵到三四單傳媒去 cover 到呢件事實出嚟嘅。咁直至到今日亦都又出嚟講話要覓地起樓啊，係咪搞唔搞郊野公園啊？我嘅立場梗係唔應該搞郊野公園啦。喂，真係好多樓冇人住㗎嘛，點解唔正視下冇人住嘅樓嘅問題呢？點解一定要搵地方起樓呢？即係呢個又係啲大話講一萬次就係大話嚟㗎啦。但係點解唔能夠令到成個社會都關注到空置單位嘅事呢？我唔知係咪關於好多人自己都係擁有物業嘅關係而令到少討論，抑或唔知點解。如果係嘅話呢，我真係好擔心香港，即係自私到咁樣嘅時候邊得救㗎、啊、即係我慶幸呀、啊、即係我決定係冇錯㗎，即係生仔做乜呀、啊、即係我覺得人類都應該退休㗎啦，真係即係有人就係咁樣㗎啦。 Waters Zero 是亞 Jeff Luke 張學友只是一個商業上成功的流行歌手，期望這些人對行業或社會貢獻可能是一廂情願了。 Gary Lee， 我認同左交門所做的事有部分是為了爭取法律權益，但不用洗下下強調性取向為了表現大愛。講真，使鬼你愛離身參背、留人生世上錯體物好珍貴。 Raymond 唱算把啦，起嚟起去咪又係貴到媽媽聲嘅劏房。 喂 Gary， 我見到你呢喺 喺边度啊？嗰日系咪游行？嗰日系咪游行咧？见到你，但系你见唔到我啦。咁我嗰阵时见到你拍紧拖，但系而家你我两次社会运动见唔到你拍紧拖，系咪甩咗拖咧？请问好八卦哦。咁上次咧谂住我喺西湾坟场识你噶嘛，但系今年去唔到西湾坟场，希望大家自己怀念一下，同埋多同多啲朋友讲紧当时保卫香港嗰啲兵啦，即系唔系共产党嘅讲法系投降兵或者逃亡啊。即系你又知唔知当时日军几咁凌厉先得噶？佢哋攻势，同埋最主要系英军捉错路。咁当时英军，当时香港嘅港督啊，系俾日本军咧系滴咗走去集中营嗰度，收到只猛咁样濒死咁样，俾人救翻去英国。佢有机会唔使俾日军拉，但系佢都要保卫翻佢嘅岗位。即系呢啲嘢，嗰啲左仔唔会讲嘅，净系咧单即系。自己嗰啲長征係走佬又唔講，人哋英軍或者聯軍喺香港保衛戰嘅時候強弱太懸殊而輸咗要投降，你又喺度講到今日，講到埋唔知嗰啲咩東江游擊隊又要專登搞個活動，而嗰啲香港保衛戰嗰啲，你完全連嗰日重光日你都要 cancel 咗，呢啲咪共產黨嗰啲人咯，即係。讲得多无谓啊！即系听到九吹廿四都知道我咩立场，都无谓多讲真系。 尹信旺系留下一个大死结，大部分人陪政府做晒既得利益者。Sharon Wong 好多人都收紧租，佢哋点会理 ？Sharon Wong 一句到尾，唔愿投减人冇得搞。大陆咁多殖民。你填晒成个维多利亚港都冇用 ，Running Mouse 起埋蠢啲天价纳米楼，改善乜嘢居住环境啦？ 喂 ，Gary， 我第一次见你咧，你有女嘅、哦，上次去西湾坟场冇扮嘢、哦。OK， 即系讲到呢、這个，即系嗱，当然我唔系阿灯神，我识得点样去解决呢啲问题啊。咁我谂冇乜人，即系只不过大家都有个。即系记喺脑里面咧，有时难讨论啊！即系又系聚沙成塔咁样啦。即系希望即系多啲人明白起楼系解决唔到居住环境嘅问题，就系你要尽量利用翻已经起咗嘅楼，先解决到住屋问题噶嘛。你不停咁破坏，不停咁买唔起楼，不停咁冇人住。即系其实我唔明嗰啲官咧，甚至乎。当政从政嘅人有冇谂过个社会去到呢个咁恐怖嘅阶段，将来会发生啲咩呢？即系中国人系要有文化大革命、土改，即系呢啲咁嘅嘢先能够改变呢个社会。即系喐啲都要去到呢个爆煲点，先至解决到呢个问题。而解决到个问题唔系好靓咁样解决，系死人嘅要。即系咪中国人系要个命运就系咁嘅咧？即系都系。嗰、那個文化嘅衝擊嚟嘅嗱，外國人俾一個制度我哋，甚至乎共產黨都係模仿馬列主義，模仿蘇聯。咁呢啲係咪唔啱你嘅咧？其實中國人嗰個性格咧，仲係停留喺皇帝嘅時代嘅。其實即係得罪講句啊，即係例如我同人討論食齋嗰啲問題，咁譬如早排咁好多人覺得同台食飯各自修行啦咁樣，即係人哋。去破壞生態或者人哋食素嘅，甚至乎你食魚翅嘅，咁關你鬼事咩？你唔食咪得囉咁樣。即係儒家思想我唔熟啊，即係我可能我膚淺啊，我覺得即係一啲儒家嘅文化就令到中國人係會即係未必中國嘅，可能韓國啊受儒家思想影響嘅地方，會唔會就係同台食飯各自修行呢種態度？就令到你個文化，即係你嗰個身為市民或者身為皇帝以外冇權力嘅人呢，係咪就係要忍受呢啲嘢呢？即係我覺得同即係討論咗呢個問題之後呢，我發現咗一個通病呢，唔係病，即係一個好普遍性嘅現象呢，就係好多華人呢都係覺得 自己又自己做啦，即係做好自己，咁人哋嗰啲嘢你可以唔理嘅。咁係咪因為呢個性格呢就令到個社會改變唔到，同埋更加助長咗有權力嘅人無約制咁樣放肆地去剝削一啲冇權力嘅人，而大家又接受咗，而大家又欣然咁樣覺得啊，有人管到咁冇人管咁樣呢？即係你問返我梗係唔認同啦，所以文革嘅時候啲人餓死都冇得冇聲出嘅，冇人夠膽反抗嘅。但係法國大革命之前嗰啲人偷個麵包又坐監，麵包冇得食嘅，就捉曬啲皇帝去到好極端，捉曬皇帝去斷頭台，而因為咁樣而產生咗一個民主嘅社會嘅。即係呢兩種好基本嘅唔同嘅性格呢，就斷定咗嗰個地方嘅人係做人定做狗啦，或者食飯食屎啦。咁亦都係我哋香港人係好好彩嘅，就因為俾人殖民囉，即係我多謝都嚟唔切呀大佬。即係今日有今日我哋嘅所謂文明進步，而孫中山亦都講咗一句呢、這個咁嘅鬼島，即係只不過係得八即係幾十年歷史，或者當時嚟講一百年歷史，就已經有司法制度三權分立，雖然有種族歧視啦，當然都仍然存在啦。咁但係已經進步到一個階段，係可以阻到而啟發到佢係搞革命而推翻咗清朝，大家唔使扎腳。即係而家嗰啲唔使扎腳嘅女性呢，有啲屈榮然之流呢，即係都仲好抗拒呢樣嘢，我都唔明點解佢哋點諗嘅，即係唔明佢點解咁樣諗嘅。咁所以性格係咪決定咗命運呢？咁我哋只不過今日有嘅先進文明係一個運氣，係俾人哋殖咗民，而我哋搶先比而家嘅中國文明先進咗少少，而覺得自豪同埋感恩呢，我覺得呢啲好多問題都值得自己諗返自己嗰一範嘅。你平時點樣對人啦，平時點樣處理一件事啦，點樣對一啲事物點樣睇法啦，都係一個蝴蝶效應嚟嘅，就決定咗你呢個民族有冇得救啊，甚至乎你應唔應該享受到一啲相對自由平等同埋太平嘅時光咁樣。咁所以呢啲呢都係講到尾都係即係由自己出發都能夠砌到呢幅拼圖嘅。咁所以即係對一啲少數嘅諗法，如果唔係透過討論，唔通等一個皇帝話俾你聽咩係啱咩係錯咩？咁所以有啲人唔鍾意討論嘅，一開聲就話冇唔識尊重人嘅人呢，你真係唔配有民主自由喎，我覺得真係。係咪講大咗呢又？ 搵信王探长有冇联络萧嘉仪？惊佢俾人拉咗。 唔会啩？ 英春永远都玩唔够，奇货可居。沙林温本潮四七提尔水塘嗰个真系黐鸠线，我听一次屌一次。What is zero 又唔见搞 golf 场？ 听一屌十， 都系利益问题前作怪。I've general 香港起楼唔系俾人住，系俾人炒。On to 四七。ATED 官商黑現在只諗住盡快不擇手段去瓜分香港，揾夠就盡快鬆人，香港人點死佢哋唔會理㗎。 What is zero 俾人炒，俾人洗錢，留人生小西灣係英國情報部專立共產黨的黑奴。 哦，係咩？拉得太少了可能。 Live chat, I've general 電影主題曲 Nicola 首國歌好能頂。 咦，點解又去返嗰度喎？ 有當兵嘅爸爸好厲害喎，有資格移居台灣嘛，哈哈。 有鬼呀，七月嚟 中學個音樂先生話祝 Sharon Ann 專立共產黨好，希望佢最好重開。嘿嘿嘿 ,Om to 四七 Tell Silent Wong 話甜水塘嗰個根本上香港人失去自主能力，想香港早啲死住早啲投降，正仆街。选康烈唔使扎脚，但女人选择着高跟鞋， 好啊扎脚啩。 政府宿舍都好多空置。 老实讲，我宁愿及啲女着高跟鞋，好过及啲女扎脚啊，大佬。 係囉，即係嗱，頭先講到有啲好沉重咁樣啦，即係大家又靜曬啦，係咪唔適合講呢啲嘢呢？都係嘅，其實趕客㗎，因為監製如果喺度嘅話呢，又即刻叫我停止停止。 長亮今晚做乜成日自動回帶，哈哈搞笑， Barry 嚟攞返啲地起樓都好啦。 又起樓唔知你講乜，攞返啲地起樓都好啦，唔知你講乜。喂，咁呢差唔多啦，都兩個幾鐘啦，因為今日都幾準時開始。咁即係有樣嘢恥笑下啦，即係我都幾欣賞一個美國人呢，即係我成日都攞嚟比較嘅，就係Elon Musk， 佢火星計劃用嘅錢呢都係少過起高鐵好多嘅。咁呢嗰個唔係火星計劃加埋佢嗰個 SpaceX 嗰個火箭回收呢，即係成個 project 用嘅錢用少過高鐵，但人哋改變咗人類喎可以。但我哋高鐵呢最近有心人呢就拍了一條片呢，即係改嗰啲攞啲真正嘅數據出嚟配返音嗰條，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呢，就係講搭高鐵呢仲慢過轉車嘅，咁樣都似層層嘅，即係佢個有節有理嘅佢個數據。咁所以呢我提返 Elon Musk， 佢除咗 SpaceX Tesla 之外呢，佢仲有 project 就超勁嘅，就係、是、Hyperloop。Hyperloop 係咩呢？就是、一條接近真空嘅管道，裡面擺一個運輸工具，就好似如果大家細個喺個水喉嗰度塞啲嘢落吹去另外一邊呢，即係玩過呢啲嘢呢，就係、是、Hyperloop 就係一個咁嘅工具，佢用一個磁力嘅動能呢，即係用電能呢，就將嗰個列車擺喺個桶嗰度，即係一條管嗰度呢，就由三藩市去到洛杉磯呢，都係用返35分鐘就已經到站，連埋 check in check out 上車落車，絕對快過搭飛機同埋慳能源嘅飛機嘅。咁人哋已經去到試車階段，亦都成功試車，成功無疑意外好多。我因為有跟 Hyperloop 嗰個 Facebook 嘅，咁人哋即係似乎上軌道啦。咁同埋佢嘅 installation 係個價錢係好平嘅，因為佢嘅試點呢就係、是、將會喺洛杉磯去到三藩市，途經好多沙漠地區，所以佢起嗰個基建唔係太過貴嘅。咁所以即係人哋差唔多成功嘅時候呢，大陸呢無端端有個叫 T-Flight， 真係笑死人啦，佢話自己去到4000公里喎，或者一車行到，即係仲快過音速好多倍，仲兼夾呢快過 Hyperloop 唔知四倍定八倍嘅，咁黐線嘅大佬，俾鬼都唔敢坐啦大佬，中國起喎仲要。嗱呢啲好危險，即係你當笑話係可以嘅，喂飛分鐘要香港啃嘅大佬，即係你諗下，由香港去直去北京整個所謂 T-Flight， 我諗上到都係四個字到啦，咁即係要佢個速度啊。喂一來又要我哋出錢啦，二來喂你邊個夠膽坐先大佬，即係同埋呢啲其實佢起唔起到呢，我都好有信心話俾你聽，佢根本就冇咁嘅技術。但係問題就係你出咗咁嘅 proposal，以香港林鄭月娥呢啲咁嘅班底，佢夠膽 say no 咩？喂，即係咩荒謬嘢都嚟緊嘅？呢啲就可能一個計劃，就嚟呃我哋啲錢，即係當水魚咁樣撳。喂，你唔好以為講笑啊！即係咁啱，我真係好衰運咁樣講中啦，真係撲街冚家鏟啦啫。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唔可以唔利用自己嗰把衰口咧，就不停咁樣提醒一啲未醒嘅人啦，當傾偈啦，或者係時候訓練大家點樣可以講啲唔同意見。人唔係嗌交呢，我覺得反而呢個力量係大過你大聲疾呼好似黃宗文咁樣癲狗咁樣，我覺得有效啲添。而家唔知大家會唔會試下咁樣呢？ Sharon M 扎腳係被逼傷身，高跟鞋係至今代落，哈哈哈 I've General 鬥快友 Q 用安全先得㗎。 唉，當然啦，呢、這個唔使講啦，同埋呢啲九成係大話嚟㗎啦。咁仲有呢，即係唔知道有冇大家有冇興趣呢、這個手機攝影班。咁呢我就會將會喺一個禮拜之內啦，開定期票先，就會公布個詳情嘅。如果收生少於10個呢，我就開唔成㗎啦。咁希望大家有興趣啦，個價錢呢我就暫定呢就是380元3堂， 就380蚊一堂 ，total 三堂，就包括埋一杯飲品喺酒吧嗰度。咁我諗大概中等啦，呢個價錢，即係可能發覺如果學嚟都冇用嘅話咧，就可以慳翻啦。咁因為唔係人人有手機就用到盡，亦都唔係人人對攝影有興趣。咁作為一個冇興趣嘅人，而出少少錢而學到嗰啲嘢袋落袋嘅話，咁又令到你個人生多咗色彩嘅，咁啊梗係歡迎啦。咁至於既然有興趣攝影，但係影極都好似有個樽頸位咁，咁亦都歡迎你參加嘅。咁因為好多時咧，我呢度有個通病咧，好多朋友咧，即係我唔希望講中你啦，都係中意拗水吹啊，中意攞嘢問啊。當你吹咗雞叫人做呢樣嘢嘅時候，又話唔知啊咁樣。即係呢樣嘢我都慣常啦，即係我亦都唔會用道德去審判大家嘅。點解咁講咧？因為有啲朋友咧就我已經成個月啦，即係淨係星期一先有一，淨係星期四出去星期一，我亦都拍曬宣傳片，亦都出過無數咁多次一啲即係一啲地方講過，或者出過一啲吹雞文。哇！而家淨係星期四，甚至乎你睇翻 page 咧，你 back 翻轉頭，你都知道個 pattern 已經變咗啦。但都竟然仲有人問咧，就啊，你究竟而家星期幾吹噶？咁樣即係都幾關心地問我，仲有冇吹即係仲有冇做呢個九吹24啊咁樣？我覺得既然你即係咁都留意唔到轉咗，或者你唔知道轉咗嘅話，其實你聽唔聽都好閒㗎啦。即係對你嚟講一啲都唔重要㗎啦。咁即係我覺得又無謂自責，覺得自己miss 咗嘅，因為即係我即係絕對係好忠誠嘅，因為我諗翻起咧。即係我搬屋嘅時候呢，抌唔抌嘢，抌啲咩，即係你覺得樣嘢都有感情嘅，但係你三年冇見到佢喇喎，又冇乜紀念價值嘅話，你又同佢唔係特別有啲咩感情嘅話，咪抌得囉，你使乜有一度已經贏又唔捨得抌啫。咁我覺得真係多餘嘅，即係既然你即係聽又得唔聽又得，甚至乎你冇呢個習慣啊，可能以前聽過又唔記得咗嘅，有佢唔記得囉，即係好閒嘅，因為而家唔使錢嘅娛樂咧，真係大量啊！甚至乎我俾咗錢呢個 Netflix 咧，我都大量嘢都冇睇嘅。大家介紹翻我先知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你如果覺得拗水吹嘅，咁都歡迎嘅。咁你啊，突然間猛然想聽翻，亦都歡迎嘅。咁但係只不過覺得有時，即係個諗法就係好似有搬屋咁咯，即係好閒嘅啫，真係。即係我覺得隨緣啦，有時啲嘢唔值得咁上心嘅。咁影相亦都係啦，即係如果大家即係覺得把口就話哇，因為我成日都一講呢啲咧，就好多人都話要參加嘅。但係咧，到真係吹雞，甚至乎網聚咧，都係得幾丁友走咗出嚟，即係貪方便、貪口爽咁樣咧。即係我希望大家實質少少咯，即係唔好另外一個預算失咗預算。亦都因為我要備貨，我都要嘥好多時間嘅，即係所以到時如果報名齊人就梗係好啦。即係我就覺得我會藐視嗰啲咧。哎呀，你點解唔宣傳下？喂，大佬，我剪宣傳我就唔使喺網上面做，我就賣宣傳二啦，拎幾皮嘢出嚟係咪先？即係話有九吹廿四呢個節目，即係而家呢個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嘅年代。宣傳咪喺翻呢度宣傳咯，即係既然你冇心裝載或者你都覺得唔重要嘅，咪由得佢咯。即係之後講翻呢啲説話對我嚟講都幾 hurt 嘅，即係好似我代薄咗你冇通知你咁樣。但係點樣通知到咁多人呢？即係話曬我而家個節目唔係多人聽，至到而家都150幾人聽，咁我點樣逐個？即係嗱，可以咁樣嘅，我相信。但係一個 notification， 你同埋你 like 咗，只要你唔 unfollow， 你都會知道我。出過啲咩發布㗎啦，係咪？即係講返呢個現實情況出嚟嘅，因為我到今時今日，我對呢啲嘢係完全冇曬情緒㗎啦，已經即係同做一隻鹹魚冇分別㗎啦。即係對於一啲，即係我係咪當你係朋友呢？雖然唔係實體，雖然係虛擬，咁即係有時網上禮儀嘅嘢，我覺得都唔必要㗎，即係唔必要覺得你好 care， 但係你又唔記得咗嗰啲嘢呢，我覺得虛偽囉，其實講白啲。即係唔使令到自己去到嗰個位囉，真係。 搵信旺九唔得八问一句，探长系咪完全冇研究轻便型嘅数码相机？神旺有走任务器喎。I've generated joy 得唔得？留人生我为鱼肉，人为刀俎，走咗英国佬，来咗共产党。Sharon M 网聚我想嚟噶，但上次唔喺香港，之后探长就话以后唔搞户，来人生断舍离。 断舍离，阿来人生成日都好似作诗咁样咧，真系令人一番景象啦。咁冇 iPhone 啦，其实我咧已经决定咗，我会学埋Android 嘅，虽然我冇 Android， 从来未用过，但我谂办法搬一部翻嚟。有冇人有啲好渣嘅 Android 唔要，或者平卖俾我，我都想整翻部，我净系要嚟用一个相机啦，同埋用Snapseed 啦，同埋用呢个 Lightroom 就可以教到一啲影相同埋后制嘅技巧。咁三堂里面做晒呢几样嘢。咁上次有嚟到學嗰啲呢，我亦都歡迎你會報名嘅，即係阿 May 啊，阿 Mitty 啊，有位講到名要錢就唔嚟啊，咁我唔話勉強啦，咁啊 Nancy 啊咁樣嗰幾個我都歡迎你會繼續報名嘅。咁呢暫定呢就會星期六嘅晏晝啦，三點或者四點開始啦，因為我唔想個堂 across 咗人哋做生意，即係盡量因為大家方便，大家就 win-win 啦咁樣。咁暫定係咁樣，我心裏面係咁諗。咁呢我砌掂咗啲課程，或者我會教啲咩呢，我會好巨細無遺咁樣再介紹返。咁嚟唔到唔緊要啦，即係我隨緣，即係唔使咁上心嘅，即係你真係好上心我梗係開心啦。咁但係我覺得一啲哎呀又好想嚟呀，但又嚟唔到啊，我覺得呢啲就可以，即係無謂逼到你自己去一個地方成日都係咁，哎呀真係可惜呀，真係丟人呀咁樣，即係無謂嘅，即係對我嚟講都唔好嘅，我認為。嗱，咁有朋友呢就話有冇研究輕便數碼相機。嗱，呢個逐樣嚟囉，因為呢我手機堂行先，因為我嚟緊個 schedule 呢就會係教手機，有個客教手機，咁另外有個客呢就係做剪片。咁因為剪片同埋拍片用 iPad 或者 iPhone 嚟做呢個堂呢已經歷史悠久㗎喇，我計埋今次係教三年㗎喇，已經亦都係獲益都幾良多嘅，佢哋嚟講即係由一個普通嘅手提器材日日都掂住嘅，竟然可以發揮到呢啲小宇宙喎，竟然可以distribute 一條自己嘅有個 message 嘅片喎咁樣。同埋甚至乎我見到 Ivy 啲學生呢嗰、那個對我個 response 非常之好嘅，好正面地即係覺得學到嘢嘅，起碼因為喺度教開嗰啲話，佢哋好少可唔瞓覺仲飲你舞喎咁樣，咁都令我開心嘅呢啲。咁嗰個堂呢我就會喺進階攝影班之後先會再發展嘅。我因為我其實可唔可以同步呢，呢、這個亦都可以考慮下嘅。咁所以我要大家多啲徵詢多啲意見呢先至要決定到。咁至於手機嗰個班呢就會開先，原因呢就係、是、因為都係見錢開眼啦，因為我收到個 corporate 嘅客，咁我點都要教埋 Android 㗎啦，咁所以呢就我嚟緊嗰啲攝影班都會有 Android 囉，都係主要係攝影 Lightroom 同埋 Snapseed 咁樣囉。咁你講緊嗰個輕便手機個相機嘅班呢就連埋無反相機啦，因為單反我亦都唔使特別教嘅，因為單反係落後嘅無反㗎嘛，咁我使乜專登教單反啫，咁所以嗰啲唔係技巧嚟嘅，嗰啲係使用你有嗰部機你都唔識使用就唔好買啦，因為個決定亦都唔係平嘅，起碼20000蚊嘅嗰啲無反有反相機即係單反。咁點樣防止人單反我都教唔到你嘅，因為我亦都成日俾人單反嘅。咁所以見大家都立到停曬啦，咁所以就都差唔多收皮啦。 Raymond Chung， 我都係因為探長買咗部 Sigma DP3， 效果驚人。 係㗎。 但 Android 唔同牌子係差好遠。 係呀，所以好頭痛呀，所以又另外一種教法嚟㗎，我都要嘥好多時間。咁好啦，咁大家亦都差唔多瞓覺啦。keep 住100多人，咁就時間又幾點啊？ 我講咗兩個幾鐘啦，都好多㗎啦。咁又係嗰句啦，咁如果有朋友呢想 sponsor 嘅話呢，就可以嚟可以 HSBC 或者 PayPal sponsor 啦。咁同埋記得呢就 subscribe我嘅 YouTube channel， 咁就係呢幾樣嘢啫，都冇乜變化㗎啦。咁就sponsor 做咩呢，我就又唔驚侵你講一次啦。因為除咗九吹廿四之外呢，我都想俾更加多唔同嘅角度同埋唔同興趣介紹返俾大家，同埋我平時開工嘅器材，甚至乎啱啱有位網友佢今日寄咗一個產品，又叫我開箱，即係玩具，總之有興趣嘅嘢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所有拍攝啊、剪接啊都要時間嘅，同埋要器材嘅。咁如果有 sponsor 嘅話呢，我會更加起勁，同埋更加拆得出存在感嘅。咁我個節目亦都充分咁樣令到大家有存在感，原因就係呢個一個互動嘅 chat room 嘅一個節目嚟嘅。咁同有別於一般單向式嘅網台節目啦。咁所以呢，我不停咁會試啲新嘢呢，就令到大家更加了解個社會，更了解對方，即係從而令到大家能夠集思廣益。呢個就係九吹廿四嘅最終嘅真諦。我唔係教你買股票啊，唔係講出一啲你唔識嘅嘢啊，因為我同時都吸緊一啲我唔識嘅嘢啊嘛。好啦，講得多都嘥氣㗎啦，因為大家都瞓著咗㗎啦。好啦，下個禮拜見啦，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 2 Radio。節目內容。